上我这听我这白话，除了屌丝就是光棍儿。哎呀，陈林远，好，祝你新年快乐。那有人要被我撤退了，可不就这情况吗？二更酒醒来了，哎，对了，二更啊，我不是原计划19号要去北京嘛，然后，住哪儿暂时我没什么思绪，到时候。等我明天吧，明天我一天一宿，时间有的是，然后晚上我联系你，然后我不知道你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业务，是吧？你帮我看看哪个位置比较合适，最好是北京市的西边，因为我从北京市的东边，因为我是走京沈高速过去的，在西边进北京。二环以里进不去，我原计划还看那个，天安门，前门附近的酒店来的，后来发现外地车进不去，哎呀，刚才谁的弹幕啊？万马奔腾的余欢啊，好，还有万类霜天竞自由来，然后你要是知道哪个位置酒店比较方便的话，你没事，你给我个提示。北京冷，哎，原本不想去北京来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家这个地方小城市嘛，东北小城市。你要想去南方，你如果坐飞机就得转机，特别麻烦啊！刚才是真定神武右卫镇抚发的啊，好，谢谢啊！哎呀，感谢神武右卫镇抚啊 我们这如果想坐飞机的话，直飞还得去沈阳或者是天津，都是200多公里，极其麻烦，我们这直飞的城市全国就三个，还都是小地方，武汉呐、常州啊，不还有哪儿？哎，北京天冷了，我知道北京天冷，怡保冰天啊，冰天娃哈哈，好，看到了冰天娃哈哈。武汉小地方，那武汉没有什么可以旅游的地方吗？今天我们这天儿挺好，白天最高气温9度，但是20号去北京的时候正好赶上降温，气温在0度左右，北京和我们这气温一样，那几天天儿凉。哎呀，也不知道能去哪儿。哎，声音小周来了，声音小周也北京的是吧？到时候明天晚上问问你们是北京的，我看看住哪儿比较合适。朝阳区附近，上北京干嘛？我原计划是想去厦门或者是四川的，因为冬天嘛，冬天去南方。结果呢，交通不方便，时间短，交通也不方便，因为没有直飞的飞机。最后没有办法，那你寒假嘛，放了一个假期了。孩子说呢，想去首都看看，那就开车去北京吧，半天就到了。关键是进北京比较麻烦，进不了六环，六环可以进呢。我那个北京交警 APP 已经下了，可以申请。可以申请临时进京证，但是那个临时进京也要求颇多。外地车二环是绝对不可以进的， 部分时间段可以进六环，那部分时间段就是早晚不能进，早晚高峰上下班那点不能进，然后还限单双号，哎呦我的天！住亦庄，亦庄在哪儿啊？开车去啊，肯定开车去，因为你带孩子，只能开车。亦庄哪个位置？啊，亦庄相对人不多。好。我找一找亦庄附近的丽丰酒店，266，这个还不贵哈。亦庄好像它这个位置离高速口有一点点，还可以。亦庄太远了，亦庄是不是在六环里呀？北京酒店这个时间段价钱的话，倒是没有问题，接受得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北京去过好几次，但是其中大部分都住在朋友家。2012年12月12号，不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吗？当时呢，我和你嫂子当时是就我们两个人，没孩子。然后突然年底，咱上北京去溜达一圈吧，正好北京有朋友。然后北京那个朋友呢，当时是在一个企业做 HR，实际上也负责点接待什么，就是什么杂活都干。哎，他说年底正好那个单位还有那个积分啊，然后跟那个酒店还有联系，你就来，我给你找地方。我在2012年去的时候住的朝阳区富力万丽，第一次住的五星，当时才600多块钱，而且住的不是普通啊，不是住到那儿住一个标间，去的时候因为也是开车去的，那时候刚有车，开车去的，住的是行政间。就是他那个酒店高层嘛，高层的话。高层的话分中下还有上层，20几层以上属于行政房啊。当时600多住的是行政房啊，虽然不是套房，但是它有一些特殊设施啊，就是有健身房，有游泳馆啊。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啥呀？就是它有一个免费的行政酒廊，就是有个酒吧，敞开喝的，哎。那第一次去北京，啊，说还有这待遇。吃完晚上饭之后，哪儿也没去啊。我说咱挑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8、9点钟，哎，然后就直接奔那个酒廊，在那个酒店的高层上面，直接奔行政酒廊去了。到那儿一看，连服务员都不在了，就没人。那个点儿有点晚，没有人，也没有服务员。哎呦我家，一个吧台的酒。随便喝，真好。当时呢是就拿了个酒杯，这什么捷克丹尼呀、尊尼获加呀、什么朗姆啊，这个挨个一样尝一个杯底儿，一样尝了个杯底儿，喝了大概得有，咱不可能全喝啊，挑着喝的。像伏特加那就不用尝了，喝了得有20多样。然后就已经上头了，晃晃悠悠就回去了，挺过瘾。通州找一个离地铁站近的酒店，通州我可不住。我最后一次去北京住的通州朋友家，然后上地铁坐到长安街。用了40分钟，那通州呢，就是北京另外的一个城市，它已经在六环那边上了吧？ 那叫什么地方？我有一回住长渠国贸，国贸附近挺繁华的，住过一次。到时候看吧，到时候明天联系联系二更，还有那个北京还有一个做媒体的小伙儿，看看他就酒店这方面熟不熟，让他给找个地方也行，带孩子出去不像说我自己，你像我们要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话，从来不住酒店。在北方的话，一个人出去就直接澡堂子得干活了，对吧？东北的洗浴能洗澡，能吃饭，还能睡觉，你就没有必要住酒店。但是你带孩子去了不行。澡堂子便宜啊！澡堂子的话，你要是不挑，洗一个澡，喝点茶水，要点水，几十块钱，100以里肯定下来了。你要说要求高，你说我想自己要一个单间，就像酒店一样，有自己有一个屋，有个床，那你就100多块钱按个摩，对吧？不也住下了吗？怎么都比酒店便宜，环境还好，还能洗澡。去北京还直播吗？去北京看情况吧。去北京如果赶到周末，周六周日，晚上有空的话也可以，对吧？咱毕竟去北京，咱要住酒店的，咱也不在大马路上过夜，有什么不能播的？咱们直播就一个手机，一个自拍杆，没了。哎呀，你们瞎打洗浴里的事儿，不要瞎打的。不搞粉丝见面会，也就是说，比较熟的，咱们可能有机会见一面呗。我人又不在北京，我上北京张罗什么见面会逗乐呢？有什么可见？明天不，我明天要是能播，我为什么要今天上？明天夜班。哎呀，这谁呀？我看看《人间炼狱》，马斯克说疫苗的事儿聊一下。疫苗联系着美国的医药部门，还联系着美国的金融和保险部门，他们实际上是一家。美国的银行，你像银行保险肯定是通的，但是美国的保险最大一笔支出就是医疗。这他们这一块的话都在犹太人手里头，所以说现在马斯克，特别是你想想，特别是谁现在是美国卫生部部长啊？肯尼迪呀。你肯定得我们家，我爹地和我大爷都被你们这些人给杀了 那他现在肯定是对美国的那个卫生部门下手，就拿疫情说事儿，然后把 这个我和你们看的新闻是一样，把比尔盖茨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什么谭德赛呀，这一些内幕都给爆出来了，就是你们都属于既得利益体，都是靠这挣钱的，挺好的嘛。沧水明月哦，好，看到了沧水明月，Thank you。它这有一个副作用是啥呀？把国内，这几年做疫苗的，就是美国先自己的老底儿，有一个啥好处吗？美国那边我不管，但是国内做疫苗的，当时是和美国勾结的，美国自己把自己曝光了之后，我们国内就省事了，他们把我们国内这些人也给带出来了，比如说。最近你们看到没？就张和子这个人重新就是又露脸了， 被国家限制消费了嘛。目前看还没有处理它，因为能干这种事儿的，那就不用说了，这背后都有人嘛，假的。张和子那是假的，但反正我也没看到官方的报道，没看到官方的报道。东厂锦衣卫啊，看到东厂锦衣卫，谢谢。但是有一个事儿是真的啊，那天看到了一个音频，听声音呢有点像谁呀？像以前我经常提到的那个顾秀林。是国内一个曾经留美赴美留学过的生物学家吧，生物学家，但他留美归留美，他是左派，他是爱国的。然后我听声音是他在应该一个在一个课堂上或者是在一个公开场合，他讲谁呀？他讲19年疫情之前，19年我们爆发疫情嘛，就是18年的时候，比尔盖茨曾经来过国内，然后和国内的国药集团的一把手叫张小明，还叫要叫杨小明啊，当时国药集团的一把手，然后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就共同研发疫苗。18年，他们签完协议之后，19年疫情就来了。然后即便在疫情结束之后，比尔盖茨曾经叫杨小，姓杨，对，叫杨小明，他不是藏族，那标准的汉人嘛。然后在疫情结束之后，比尔盖茨还来过国内，然后主要就是跟杨小明签订一些就是医药方面的协定。就是这个人现在被爆出来了，涉嫌里通外国，因为那个比尔盖茨他干的事儿的话，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你一针没打，这个我好奇啊，因为最近就是美国一针对医药系统吧，咱们国内的相关新闻也有点多。网上现在有一个说法呢，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我是不知道真假，就是说打了疫苗的人会100%的得，会阳性，就是你会那个感染新冠病毒，但是你如果不打，你可能不会得。但是这个我不知道真假啊。因为我上班嘛，我上班的话，对，小古拉说对，但是北京小刘说假的。我身边呢大部分都打了，因为我上班嘛，我单位全打了，然后单位在放开的那一段时间，就大概在3天时间内全员全得了，一个没跑了，全是高烧。然后我身边有一个，因为这个我那个哥们儿跟我年纪一边大，但是他本身有特慢病啊，然后他也不上班，他是自己做点小生意，所以说他没打。但是他在疫情期间，他的症状真的没那么严重，因为凡是开放时期的话，基本上都是高烧2到3天。相对来讲他是症状比较轻的。哎呀，北京科兴啊，北京科兴就是杨小明，就刚才说的这个国药集团杨小明他们搞的，这基本上是没跑了。就是我刚开始打的话，还是长春什么什么生物，长春生物的，可能好像还能好一点吧。 现在吧，这个东西只能说我们猜测一下，真相实际上是永远不可能公布的。就算国家的卫生部门卫健委卫生部被人家收买了，给我们打的是就是实际上是没有用的，甚至有副作用的疫苗，这个东西永远不会说公布，知道吧？因为这个东西，说出去有伤朝廷的威严。丢人，所以说这可能会变成一个秘密，永远的，保持下去，哎，好了，疫苗这个东西就别谈了，这个东西水太深，它不是深的问题，水太深，咱们也不知道，也不懂，都是猜测。没人负得了责，就算有人负责，国家处理了，他也不能告诉你。我不红，马斯克是犹太人推出来的吗？你感觉不出来吗？马斯克是反犹的，马斯克是反犹的。这是啊，卢龙节度留后，看到了，卢龙节度留后，Thank you。哎呀，九月，你这个说的是啥？特朗普2025工程计划，你这都是从哪儿听来的？特朗普2025计划没听说过呀？你这个话题太大了，特朗普刚告诉你的吧？我还不知道啊。我看看同是天涯沦落人，他说日本用30年时间完成通货膨胀，未来中国会有多久？日本通货膨胀，日本通货膨胀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呢？最近这几年，因为全球通胀嘛，俄乌战争，你说这个东西不成立。我们现在不存在通胀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通缩，我们在通缩。现在在国家没有政策转向之前，不可能通胀，未来几年也不可能通胀，不可能。今天我看电视，电视还说我们要推行稳健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上市场并不宽松，对吧？现在国家对于贷款这方面，银行很积极，银行希望放贷款，但是现在你知道，因为前20年不良贷款太多了，所以说现在国家对于银行放贷要求的特别严，你要是还不出来的话，放贷的这一系列人追你一辈子，所以说现在银行想放不出去。你说我个人来讲的话，资质还可以吧，上这么多年班了，那么信誉也很好。我去贷款的话，银行不给贷，就是现在银行贷款卡的特别的严。他想放不出去，因为他怕收不回来。银行贷款现在利率已经到4以下了，非常恐怖啊，非常恐怖。因为我记着，就是在2018年以前吧，那时候房价还是不错。2015、2016年，这也就是说不到10年以前，当时的银行贷款利率，银行存款利率就差不多是五左右，就是你去买一个理财，几个月的理财大概就是五左右。如果协议存款可以更高，那你贷款你就可想而知，贷款平均是7、7、8以上，民间的话就差不多就是10。你现在银行贷款已经干到4了，存款定期1年几乎就相当于接近于零，1%。这很典型的通缩嘛， 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应该维持几年，挺好的，挺好的。1%也得存，抗风险。利率压得这么低，存款利率压得这么低，实际上不就是鼓励你去消费吗？你就别存了嘛，别存了。当时就是，网上现在还有人说呢，其实他说的对啊，当然不是官方的专家，不是官方的，是民间的一些人。其实我也支持他那个说法，负利率。最简单，你想刺激消费就负利率，但是国家现在我估计他不敢干，就是老百姓无所谓的，老百姓你手里没有钱，你一个月你打个比方你是打工的话，或者是你上班的，再有个孩子，基本上不月光也差不多少，你攒不了多少钱，你家里存款可能就几万，你有的可能还还着房贷，你连存款都没有。你像这种人的话，负利率对你有影响吗？没有啊。什么样的人对他有影响？这就像负利率就跟房产税一样，你资产越多，你越怕这个。我家里头有上亿的存款趴在账上，我今年存了1亿，明年就剩9900万了。你想想，他害怕。花去囤民间贷款，年利率一般23.6%，没有这么高的。你高利贷现在都没有这么高的。有人如果说给你贷款23.6%，你就借，能借多少借多少，全是非法的。合法合规的没有这个数，这个数呢你就借，借完你就不还你就跑，反正你现在也打工的，你怕啥？你发我照片，你不用发我照片。当时利率比较高的时候的话，也没有人会去借23%的，知道吗？现在如果说借你钱，利率23%，这种事情只有可能出现在哪儿啊？赌场里面。赌桌上，就是我在人家那个赌场里面，我这今天我输了，输了之后我要回本儿。哎，你向赌场借钱，无抵押的，他借你利率高，要不上哪儿去找23%呢？蚂蚁借呗，什么杜小满360那什么借条，没有过时的现在。这一波通缩什么时候结束？啊，转向啊，看到了，转向来了，好嘞，谢谢啊，thank you。通缩什么时候结束？通缩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地方政府交枪，国家统一了，什么时候结束？现在的通缩是怎么造成的啊？就是国家在收地方的权，当时地方官府地就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你像招商啊、兴业这种的商业性银行，他们。搞了太多的贷款，现在还没有收回来。国家一收贷款，资金链就紧张。然后地方政府以前，通过城投啊，还有一些地方的公司，他们借了太多的钱，国家在往回收钱嘛，收钱导致资金链紧张。你现在的话，地方还没有交枪啊。这说实话，地方财政预算这才仅几年呢，才第一年，今年是第一年。今年是第一年，2025年是见分晓。今年刚刚开始，因为24年开二十二二二四年，24年开20大，今年刚刚开始。 你起码得维持3年到5年，你把地方的那个财权什么都交收上来之后，你才有可能放松嘛。昨天一个浙江的咱粉丝嘛，他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他说浙江当地的官府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地方做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 APP。然后发布一些当地的新闻和官方的消息，然后它这个 APP 呢开放了一个广告功能，就是你可以上我这个平台来做广告。这个 APP 的话，除了本地人是没有任何人会去下载的，就本地人除了官府内部的人也不会有人去下载。然后他问我，他说千户，你知道他这个广告怎么收费的吗？我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我说这个我没法猜，正常这个 APP 肯定不会有人去投广告，但是听他这个语气，那肯定是很贵啊，应该是有人给他钱。结果他跟我说，他说地方有企业上这个 APP 上发广告，发一条广告，一天是1万多，一天是1万多，那就是一年是几百万，一年几百万，按天儿算。啊，然后我一听这话的话，我说这就是不是洗钱的问题了，这就是啥？地方财政实在没钱了，这不是行贿，这不是行贿，APP 是官府的，你到我这儿去那个充钱，这个东西怎么能叫行贿呢？因为这个收入是地方财政，这个是啥意思啊？就是国家对于地方财政卡得太紧了之后，地方今年没有财政，没有收入来源了。怎么办？然后只能通过企业的形式，因为他现在不允许你城投去举债嘛，我只能是通过企业以经营的名义，你甭管是从账上还是从银行贷点款，然后我以打广告的名义捐给官府，我不可能说企业从银行借钱直接就转账给政府，这个不像话，政府不能借钱了。但是你企业也不能直接借钱给官府，怎么办？官府弄了一个平台，招商有没有人做广告？然后有一些这些企业，我估计应该也是地方性的。他跟我说是国企，是国企，那就是地方性的国企，肯定不是央企啊，央企不会干这个事儿，央企。今年财政吧，财政预算3月份下来，你看，咱就到时候看3月份的时候就等消息就是了。2024年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新的那个政府财政预算的一个政策啊，你知道咱以前讲过，地方还有像我们这种央企，它的每一年预算都是怎么做呀？就是根据上一年的预算，根据上一年的预算。然后增加一点或者减少一点，正常年景是增加一点，对吧？预算一般都是一年比一年多，因为政策宽松嘛。然后这个东西看国家态度，国家如果管得松呢，我就多加一点，我在去年的基础上加10%啊。那你如果国家卡得严呢，那我就少加一点，加个2%、3%，就跟那个。就那个 GDP 啊，或者是跟那个 CPI 那个数差不多就行 去年国家出台政策是啥呀？地方必须缩减财政预算。原以为是啥？原以为是你就照着2024年的财政预算，你减一点不就行了，对吧？减5%，哪怕我力度大一点，减10%，就够可以了吧？结果去年出台了一个政策，出了之后，当时地方就崩了。国家要求是啥呀？新的财政预算，就2025年的财政预算，不要按照2024年那个预算去给我改，因为历史上就是包括古代不也这么也都这么干，就照去年的，加一点减一点就出来了。把原先的财政预算那个本儿，你给我扔火里烧掉。明年按照你的地方规划，有一项算一项，干什么活给我做多少预算，全部是新的，推倒重新来。 这就导致啥呀？2025年的财政预算有可能照去年24年腰斩都有可能。因为现在管得严呢，你盖楼不让，装修也不让，我以城投的名义去投个公司也不让。现在是地方政府想干什么国家都不让。你除了老旧城区老旧那个小区改造啊，做一点民生工程以外，几乎没有没有能让你通过的项目。然后现在就导致2025年的预算可能会照去年少非常非常多。这个东西你财政预算就是这个钱我如果不能花我就挣不到钱。知道吧，这个钱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你国家不批我这钱花不出去我就挣不到钱。开支也有问题。为啥济南公务员还涨工资了？别这么说。过几个月看。济南山东吧今年都涨了。你记住啊，涨的是什么工资？涨的是你的档案工资。涨的是你的档案工资。就是我们工资也在涨啊，我是体制内，我们工资也在涨，每年涨百分之几，对吧？原先一个月5000，在第二年5100、5200、5300，每年都在涨。但是你知道，每个城市地方上有好多人，你说的那是财政全额拨款的，他们的工资，国家有是有固定数的，是有固定数的，他们确实在涨。但是你地方好多公务员是在编制之外的，是地方财政解决的，他们的工资是国家控制不了的，现在国家管不了。比如说你像长三角珠三角上海和广东的那个公务员，你地方财政解决，他们一个月能开10000多，有的那个小县城的话开10000大几，奔20000去了，合理吗？他们这个钱他们是自己解决的，他愿意开多少开多少。现在卡的是这部分。南湖医院倒闭怎么回事？那上礼拜说了。穿秋裤的林晚秋啊，看到了林晚秋，谢谢。南湖医院是地方民营医院，上礼拜我是猜测他应该是涉及到什么比较恶劣的案件，骗保之类什么的，但是后来咱们粉丝嘛，他说，好像是涉及到伪造出生证。就是民营医院嘛，这个东西他管的比较松，他自己私自办一些出生证明，就是你不管你哪儿弄来的孩子，我给你办手续，他也不去查你的那个父母的什么档案什么的，这就涉及到人口贩卖的问题了，那这肯定很严重了，借这个机会就给他弄掉了，挺好的嘛，一箭双雕，既打击了人口贩卖伪造出生证，又顺便捎带着把那个民营医院给消灭了。悠着点，好，我悠着点。马翔宇初五直播礼物炸翻天，马翔宇直播挺有意思，他现在我没想到马翔宇竟然辞职了，然后辞职了之后他在网络上直播，他相当于就是咱以前说的一个例子叫下课上，他每直播一天，整个苏州市政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或者是难听一点的江苏政府，就那个江苏省政府他的压力都很大。哎，苏州是江苏的还是江苏是苏地吧，是江苏不是浙江的哈，整个江苏省政府的压力都很大。 清华大学一个高材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让你迫害，就是被你本地官府迫害的，现在去网络上直播了。你想想，苏州他压力大不大？然后网络上曾经想打击他，啊，打击他就是马湘鱼也想带货呀，做广告什么，然后并不是很顺畅，好像有一股力量想打击他，但是这个东西他现在已经不是公务员了，他代表的是普通民众。有点压不住了，他的处境和什么有点像啊？就是最近上礼拜，我想想，上礼拜有人问我那个，哎，这谁呀？一笑红尘啊，笑红尘啊，看到了，笑红尘，thank you，thank you。上礼拜有人问我哪吒那个电影怎么样啊？我没看嘛，我也就是没法评价。但是现在呢，我也感觉出来了，就是哪吒这个电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电影了，它背后肯定是有国家在推，不正常，不正常。上周的时候，有人问我它的票房能不能过100亿，然后我当时我就没敢接这茬儿，没敢接茬儿。我觉得一个动画片嘛，国庆期间那个春节期间，春节期间已经放了这么多天了，应该差不多了。结果现在这个势头就挡不住了，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院线国家现在控制住了，国家在控制院线，强推哪吒二，国内推完了去国外推，你不看也得看，炒作国家在推，那个片儿的质量好吗？还可以，但是从内容上看，说实话，就是如果从艺术成分上看。他还不如原先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西游记》大闹天宫，那是上海美术片厂做的那个，艺术水平没那么高，但它的内容好。它的内容有几点的话和以前不一样的，首先是，它那里头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无量仙翁，就类似于寿星老的那个角色。他相当于什么？有个当然媒体上好多也有解读了，有说是霸权的，然后说象征美国霸权啊，还有说象征的资本压迫你的资本。但我感觉啊，我感觉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像走资派儿，因为无量仙翁他是哪儿的人？他是天庭的人，对吧？仙界也是跟。天上的仙界，就是你看《西游记》，天上的那个仙界和地上的人间实际上一样，它都有朝廷，对吧？无量仙翁是哪儿？是体制内的人，是体制内的人，他是有级别的，他背后可能是什么什么元始天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人家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体，他们已经做到高位了之后，他们把持了所有的利益，然后不允许你底层人上来。这个东西不是咱想象的多啊，有没有这个意思吧？对吧？他们骗你说勤劳能致富啊，对吧？等我们先富起来，带动你后富，结果呢？他们富起来了，他们有权，他们还有钱。等他们挣到钱了之后，他带动你嘛？他们不仅不带动你，而且他们还要把你的路堵死，防止你上来。你说这种电影，国家推广是啥意思？有没有一点像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的意思？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好嘞，thank you。古来征战几人回？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你很颠覆，就是我们以前拍的所有的电影。国内的电影啊，西方差一点，韩国差一点。国内的电影，反派就是反派，正派就是正派，朝廷永远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对吧？儒家思想，典型的儒家思想，就无量仙翁，包括 天庭凌霄宝殿上的众位神仙，他必须是正方，他不可能是反派。反派必须是底下魔或者是妖，他才会是反派。但这个电影把一个大家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仙给设计成了一个反面人物，这有什么意思？你感觉出来没？国家有没有一种可能在给颠覆正史打一个前站？就是你们现在能看到的历史是80年代90年代以后互联网强加给你灌输给你，它是真正的历史吗？不见得，对吧？真正的历史什么样你知道吗？你们都没经历过，我都没经历过。但是如果说官方现在突然间的把那个历史颠覆了的话，有可能你们心里头不接受，就像你们看我的视频你们也不接受，刚开始先给你打个前站，对吧？朝廷里的人身居庙堂之上的也不见得都是好人，对吧？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也不见得都是无产阶级的，是不是？哎，这个多了就不能再说了啊。慢慢来，你们曾经跟我说过什么时候能给就是六七十年代那场运动翻案。我说有机会，大概十年我觉得差不多。但现阶段肯定还短期三五年可能做不到，但是需要一点一点来渗透你们。曾经我们心目中的一些高大上的人物都崩塌了，对吗？比尔盖茨当年是就是年轻人白手起家的一个典型，然后还造福人间，对吧？我有钱，我有微软，我有英特尔，我造福人间，我去全世界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卫生帮助，后来不也都翻车了吗？对吧？我那个书里头那写的比尔盖茨那个口碑在非洲都已经完蛋了，他打着国际卫生组织的名义去津巴布韦还是什么国家，就是我给你体检，对吧？看看你有没有病。结果一体检之后，妇女全部绝育，太厉害了，啊！那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你非洲人太能生了，啊，如草原上的那个猎狗一样啊，不像猎狗。像野兔一样的，我要控制一下你的人口，这事儿都是他干的。美国现在他在内斗嘛，内斗就互相把原先那个老底儿给揭了。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太好了，是吧？就是我们很早就也想做这事儿了，啊，我们想把国内的一些，历史可能需要重新的，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包括美们西方的也是，啊，那你现在以前呢？以前美国还是比较团结的嘛，美国、英国、欧美比较团结，啊，我们不方便。你现在美国自己内斗，美国一内斗的结果是，本来那个是 BBC 啊，还是，BBC 是英国的，美国那个什么广播电台了，原先它是反华的嘛。反华的结果，这两天因为马斯克和特朗普把他那个钱给断了，他现在他变成反美的了，这个确实啊，确实很让人意外，他叛变了。CNN 对美国的 CNN， 这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就是美国的媒体他变脸变得这么快吗？原先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天天从那儿埋汰我们，就突然间就开始夸咱了，有点不适应，你知道吗？有点不适应。BBC 夸我们也不是说他真心的为咱们好，他就是纯粹为了恶心特朗普。 他不是被买通了，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说我渗透到美国，把他 BBC 整个都买通了，没有，纯粹是他们内斗啊！你打击我，那我就投敌，我投敌。哎，子牙啊，看到了，子牙，谢谢谢谢。这有点像汉武帝当时，就是汉武帝当时去和田，非得把那个太监叫公行月吧，还是中行月呀？说你去匈奴，中行月我不想去，不想去不行，让你去你就得去。然后中行月去了，我就帮他打你，哎，我就不开心，纯粹就是这个心态，报复，报复。哎呀 ，BBC 就是这状态。哎呀，千户微信多少？小何千户了。哎，你那个老弟，你前头名前头连个标都没有，起码说你老粉丝，看着让我安心一点，对吧？就算你管我要微信，我说不定才能给你呀。因为有不少上咱们这儿带节奏的，真有。上周有人突然提一个话题，然后挺长时间没聊了，提了一个什么话题，也就是图门江大桥。啊，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天的时候，就上周的时候，在网上突然炒得很火，然后有人问我，之前呢，我记得咱讲过一次，我说图门江那条河其实没啥用，然后不知道为啥又把这话题炒起来了，然后还从那儿跟他细致巴巴的讲呢。直播结束之后，一个图门的老弟给我发了张照片。然后我才反应过来，他那照片里头，他说：“哥，你看啊，图门江那个大桥的边上又新建了一个新桥，啊，开没开通不知道，主体已经完工了。嗯，原先的桥是钢结构桥嘛，黑黢黢的，新桥是新桥钢筋水泥的桥嘛，雪白雪白的。我一看这个桥，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俄乌现在在打仗，对吧？朝鲜去年开始全面支持俄罗斯，俄罗斯很大，1700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和朝鲜接壤的那一部分就在我们就是图门江下游那一小段15公里，朝鲜的最北边沿着海边和俄罗斯沿着海边就那么15公里。他们接壤的朝鲜和俄罗斯的唯一连接通道就是那个图门江大桥。然后因为战争，最近战争那个双方合作的比较多，俄罗斯的不是那个朝鲜的那个士兵，朝鲜的武器弹药炮弹需要往俄罗斯运，那你作为那个回报来讲的话，俄罗斯肯定会出口给支援朝鲜一些他必要的石油啊，或者是其他物资，对吧？双边贸易肯定会照以前要多很多。那现在一个图门江大桥本身就不够，然后俄罗斯和朝鲜又修了一座新桥，这个桥应该是公路桥，对吧？人家那边在打仗呢，人家那边双边贸易这么重要的时候，然后国内现在有人提要把人家图门江大桥拆了，你这纯粹不就是为了带节奏吗？对吧？我下班之后看一眼地图，我才想起来，我都忘了这茬了。俄罗斯和朝鲜他们是接壤的，就在图门江呢，你想给人家断了，不开国际玩笑啊？就是来带节奏的，破坏中俄朝俄的关系。他心里明镜似的，那个桥是不可能拆的，但是不可能拆我给你扣帽子。他说你那个这个桥把那个东北的出海口给断了。我记得之前好像讲过东北出海口你从辽宁出口啊。 对吧？辽宁六七个港口都吃不饱，除了大连港以外，丹东大石桥、盘锦、锦州、绥中、葫芦岛还有哪儿来的，到处是港，都吃不饱。你在图门江，你要不出海口有啥用啊？还有图门江，那天看也是图门江本地人做的介绍，图门江根本就不能作为内河航运的出海口。那老弟给我发那个照片，图门江现在冻着呢，对吧？冻着呢。我们家在辽宁，辽宁现在我们靠海，现在河都没有开化，河还冻着呢。图门江的纬度比我们靠北很多啊。因为他在吉林还在山里面。张修，谢谢。图门江的纬度跟海参崴差不多，它离海参崴很近，可能就一两百公里。海参崴冬天都冻，那你知道海水的冰点它的温度很低，比淡水要低很多。海参崴冬天都冻，那你想想图门江冬天得冻成啥样，就保底四个月是上冻的，根本走不了船。你即便开春三月份，差不多快四月了，化开了。那个没有水呀，那冬季是枯水期，人家说了水深多少，一到三米，你走个屁船呢？四个月都少说了，四个月是啥呀？最近这几年不是天气暖和吗？四个多月差不多啊。你要说像那个，像比较冷的年景，你看我记得有一年渤海湾的海都冻了，啊。葫芦岛到山海关一线的海都已经冻住了，渤海都冻住了。那一年的话，我估计图门江得冻半年，得五个多月。网上吧，曾经我也看到过，他说你图门江的话，内河航运我可以挖航道嘛，对吧？把河水挖的深一点。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那天过年嘛，跟我们那个同学视频。我们同学有图门的，图门那边穷啊，他没有内河航运的需求，对吧？什么江出海口有用？长江还有用，对吧？长江从上海一直通到哪儿？通到四川，那沿岸多少个省，上百个城市，就差不多中国南方几亿人口都能接到光了。你图门江沿岸有什么？对吧？这么你们想象一下，对吧？你内河航运最主要的是啥呀？我上游有城市，有东西往外运。你们自己现在你跟我说图门江上游有什么城市？你打出来，你让大家看看，有吗？白城别拉倒吧，白城都整哪儿去了？白城都快到内蒙了，那不通，吉林也不通啊。吉林那边挨着松花江，那天别人提醒我才想起来，图门江上游一个城市都没有。图门江上游有四个贫困县。图门江就下游有三个小城市，很穷很穷的城市，图门、延吉加上珲春，他们仨在一起都在那个图门江出海口那附近。上游一个城市没有，只有几个贫困县。你这种情况下你要出什么？他只是吉林在东边但是长白山东边的一条小河叫图门江，听着好像挺大，实际上很小，沿岸什么都没有。图门和延吉，你们南方的我可能没有印象，你北边的你知道图门延吉早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什么最有名吗？ 年纪大一点的可能知道，图门和延吉在2000年前后小姐最有名，因为那时候穷，他什么都没有，就小姐多。烤冷面那是这两年的事儿。90年代末2000年那时候，东北企业改制下岗的多。但是你记住，你像哈尔滨、长春或者是沈阳这种大城市，你即便国企改制了，你变成个人的了的话，他也得雇人呢。你企业只要开张，你就得雇人。我身份变了，我原先是国企职工，我下岗了，但我还可以给私人老板去打工。延吉图门有什么？延吉图门什么都没有，你想打工都找不着地儿。所以说，当时九十年代末2000年的时候，延吉图门的小姑娘全都去外头当小姐。长春，对吧？这个东西为啥就以前叫北长春、南东莞？就是你贫困人口多，年轻的小姑娘过不了日子，贫困人口多，大家找一个地方去从事那个生意。然后你这个地方那个色情业就发达。长春为什么发达？吉林穷，整个吉林的东边，延吉、图门、珲春那一片的，你没有生计，你就去长春吧，你还有条活路。你现在的他那边也不富裕，就这种情况下，你让那边弄一个出海口干嘛呀？你让图门和延吉的那个年轻女孩漂洋过海去外国卖屁股吗？这伪命题。哎，专接《本朝疑难杂症》。哎，不是《本朝疑难杂症》，还有那个梁广那个兄弟，你俩是不是一起的？嘉靖怎么死的？没看到呢，不知道。没看到呢，不知道。但是我怀疑嘉靖也是被人动了手脚，因为嘉靖死的比较突然，没有传位诏书，知道吧？嘉靖死了以后，嘉靖留下来的高拱被张居正清洗，直接就是当天滚出京城，从内阁的位置上滚蛋了。然后嘉靖的所有的政策，在他一闭眼的之后几天，瞬间就全部被推翻。所以说我怀疑嘉靖也是被人害的，但是没看到，没法告诉你一个准确的情况。对，那是隆庆哈。对，隆庆死了的时候高拱被清洗出的。嘉靖死的时候，但是嘉靖死的时候政策确实被推翻了，我有印象，我看过一篇。原先蒋家那个时候看过一眼。对，高拱是隆庆死了之后被张居正击退走了。串台了。前后我什么叫一碗药理论？那个前后名粉最近发现有点恐怖，开始，是我也看到了，因为美国最近一内斗嘛，然后可能是国内有一些互联网上的1450啊不给钱了。现在名粉不光是名粉，就是讲西方伪史的，现在就是有点多了。但是有一些现在讲西方伪史的，越说越玄，这个东西咱还得仔细鉴别一下啊，因为就快了，他们那个意思的话，你要再让他们讲下去的话，哎呀，辽东所证777，好，看到了辽东所证啊。就是明朝就快发明核武器了，有这个苗头，因为有一些历史，有一些史书，有可能是现在人臆造的，就包括我一直讲， 网上曾经传一部《天皇玉牒》啊，那个书没有全本，网上一个公众号发布出来的，只有几页，没有全本，官方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本书，他手里有，然后他拿那个几页到那儿给你拍视频，啊，这很容易就给人带节奏啊，对吧？因为你拿了一个假的东西，你手上吹明朝，吹完了之后，人家说我这东西是我假臆造的，那你多尴尬呀，对吧？那相当于打他们的脸，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不敢跟风。晋良啊，好，晋良，谢谢谢谢。就他那里头有一句叫“钢制旗鼓”，那意思就是船是铁的做的，然后是靠水蒸气动力驱使的。这个后来我判断那个是假的，是假的。留学生在外面看到了保存在英国图书馆意大利梵蒂冈图书馆里边那个书，如果能确定是明朝的原件，是真古籍，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说实话啊，外国的真东西比国内的多，比国内的多。就是当年啊，18几几年1840年之后，外国人进入中国之后，他是因为他落后嘛，就落后，就像农村人进城一样，看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他尽一切可能把中国的东西科技文化，还有他觉得，你想想，连明朝祖大寿，祖大寿在明朝来讲的话也说不上有多么有名，他把祖大寿的整个坟都给迁走了，所有整个一个坟的那个十字结构，就是石头造的嘛，整个一个坟都给搬走了。你就想想，都到这种程度了的话，他什么不拿啊？他当时把中国所有就是看起来有点价值的东西，或者说我觉得好看，没有啥价值，我都搬走。所以说西方有咱们东西，真东西很多很多啊，咱们没有了，咱们没有了。明朝的书呢，在清朝呢肯定是被损毁了一部分，但是应该保留下来的话应该也有。现在是现在反正我以前的观点是，西方的科技来自于明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它不应该叫文艺复兴，那个就是叫洋务运动。正好是赶两件事嘛，一个是1644年明朝内乱，明朝解体了，明朝解体了之后，有大批的人应该是通过东南沿海就往外逃去了西方，然后同时间段呢正好赶上西方宗教改革，就是你记住啊，文化和技术到什么时候都有，但是你如果你的制度不行，你是不会学的，对吧？比如西藏维持了1000多年的那个宗教统治、奴隶制，对吧？他挨着我们呢，他汉唐宋元明清他都赶上了。你看他的技术有发展吗？没有，他不发展那个东西，对吧？我只要我的那个宗教势力，再加上我的奴隶主，能把底下这些奴隶管住。他们能给我干活，我有吃有穿就完事儿了。我发展科技干嘛？对吧？对吧？你想想，80年代、90年代，我们走字派上台之后，他们也毁科技，对吧？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权力，我要的是把那个企业弄到我手里头。至于科技这方面，我不发展，对吧？美国给我钱，我还可以把它毁掉，对吧？苏联也干过这事，美国掏钱，我把我图160，我直接拿铲车，我直接给它插碎了。航母我可以给它拆成废钢铁卖。你作为既得利益体统治阶级，如果他没有这个需求，我纯粹如果为了钱的话，为了统治的需要的话，我不需要发展科技。你得这一个国家的制度非常好，他才会去寻求科技发展。 西方以前跟西藏差不多，也是宗教统治，对吧？主教底下各个那个地方的领主，去也是奴隶制。当时的话，中东或者是咱们的科技已经去了，他不学呀？为什么他后来学了？宗教统治解体了，宗教一改革，各个国家独立了，就是欧洲大概在18世纪才进入到我们春秋战国那个状态。因为国与国之间民族不同，它需要竞争，然后这时候想起来了，发展科技，发展科技，哪有科技？东边有一个神秘的国家，广宁中屯卫总旗官，广宁中屯卫总旗官。那你兄弟，你这个名儿应该离我家不远，因为广宁在辽宁。欧洲啊，是在宗教改革之后，他对于科技有需求了。他为了打仗，哎，然后他才进入到，蒸汽机时代嘛。但至于他这个技术是什么时候传过去的，我现在也敲不准。有一个说法是啥呀？1644年，明朝亡国了之后，有流民。就是明朝移民通过海运，毕竟民间明朝的时候民间也非常发达嘛，民间把那些就是工业呀、技术啥的，它会化成那个小画册，然后就通过海运商贸就传到欧洲去了啊，然后那个时间段，欧洲就学了一部分技术，完了之后呢？就是1840年之后，八国联军到进北京了，然后他们在北京打清朝的时候，又收集到了《永乐大典》。因为《永乐大典》是不可能从民间传过去的，《永乐大典》我估计应该是1840年之后。就是欧洲获得我们的技术，已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但是《永乐大典》之类的。书籍大规模的向欧洲转移，应该是1840年以后。因为我后头不有一本书吗？英国人写的，博大西门好了，看到了，博大富中西门老弟啊，那本书是英国人写的。他的观点是啥呀？他的观点是大概在18世纪，就1840年以前，中国的技术就已经传到欧洲去了，然后才有了达芬奇。达芬奇并不是什么发明家，中国的书籍到了欧洲之后需要翻译，文字呢有专人去翻译，但是那个插图，你如果想那个再印一本的话，西方没有那技术，完全靠手画嘛。达芬奇就是负责翻译中国书籍的一个插画师，就是有人翻译书的内容，达芬奇负责给配图。就达芬奇是一个算是画家吧，算是画家，就是他工笔画这个功底还是不错的，基础很好。至于说你们，至于说网上传说欧洲的犹太人在中国如何如何，我，哎呀，我有一种观点是啥呀？不是说犹太人有多坏，说犹太人只是啥呀？就是西方到中国来做生意的众多的外国人之一。然后他呢，因为在东南，在江浙、广东那边，跟我们当地的商人、士大夫打的交道太多了，然后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熏染，他们学坏了，他们学坏了，他们把中国官僚那套东西学过去了，继承下来了，他们学了中国的一些东西，然后到欧洲去，纵横捭阖，无往不利，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容都是从咱这边学的。你像美国，为什么 他们要把孔子的像刻到他们的那个就是国会那个大厦上面，对吧？孔子那套东西很早很早就传出去了，嗯，犹太人呢？犹太人是咱们徒弟，嗯，就是咱们徒弟去欧洲，就把欧洲祸国殃像，啊、嗯，就是欧洲的走字派呗，对吧？嗯，啊，那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呢，嗯，他美国咋知道孔子？孔子是全世界走字派的偶像，嗯，对吧？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朝代实际上都是反儒的，嗯，孔子在世的时候并不受待见，即便他死了也不受待见。一千年以后，宋朝南方的文人士大夫资本家抱团了之后，才把孔子从坟里头提了出来，变成了圣人，嗯。才把他推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董仲舒，汉武帝不可能独尊儒术，你记住，这是一个伪命题。汉武帝很伟大，你说儒家里头东西假的太多了。就是我始终认为汉武帝，你看他的做法，他不可能独尊儒术。嗯，他连尊儒术都做不到，他只是用儒家的一些东西去教化百姓，就是儒家思想不是告诉那个讲文明懂礼貌嘛，就是你老百姓先学这个就行了，上层至于法家啊道家的那些东西，你老百姓你也跟你讲你也不明白，嗯，只是利用儒家的一点点的东西。然后因为汉武帝太有名了啊，后人在写书的时候说独尊儒术，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了给自己贴金。嗯，儒家就两个，一个是孔圣人孔子，还有一个是亚圣孟子，就这两个玩意儿，一直都不受待见。明朝把孟子给那个打击了，咱们建国之后把孔子给消灭了。啊，儒家还有一个说呀，他说谁来的？荀子啊，还是韩非子？说也是儒家的，嗯，但是啊，我怀疑那也是为了美化自己，也是美化自己。荀子绝对不是儒家的，荀子绝对不是儒家的。荀子教出来两个徒弟，荀子的徒弟是韩非子吧？是不是？嗯。韩非子是法家。荀子有一个说法，就是儒家一直说那个荀子是儒家的啊，但是啊，你想想，你如果荀子是儒家的，你怎么能教出一个法家的徒弟呢？对吧？韩非子是典型的法家代表。然后荀子还有一个徒弟是李斯，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身边最主要的谋臣李斯，李斯也是典型的法家呀，对吧？统一文字那是李斯出的主意，对吧？不要这么多文字，大一统高度集权，对吧？你一个儒家的老师不可能教出两个法家的学生，所以说荀子肯定也是法家的，他不是儒家的。是啥呀？是儒家把那个荀子弄到自己这儿，给自己脸上贴金。孔老二在世的时候，各个国家流窜，没人待见他。凡是他走过的地方，全都被消灭了。孟子也是一样，孟子也是到处去游说，没人搭理他。春秋战国，大家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如何消灭对手？你那套的话，不是等死吗？但是因为孔子和孟子生就在世时期贫困潦倒，那么这是不受人待见。你这个东西说出去吧，不体面。然后就突然想到了荀子，荀子在世的时候还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哎，这给他拉拢到我们，这就有点像韩国的做法，知道吗？韩国就是哪个好，哪个就是我们的，哎，就典型韩国人的思维。 好事儿啊，好事儿来了，thank you。啊，我看看千户叫我大人啥意思？说说明朝的上山下乡。朱元璋让国子监下乡村的历史啊，这个有，这有。朱元璋办的事儿和教员那可太像了。你说这个事儿呢，我有印象，大概是洪武二十几年，不到洪武30年的时候，朱元璋之前不曾经把科举停过10年吗？停过10年，就我不开科了，不开科，我从基层挑一些年轻的学生送国子监，学完了之后呢，你去干嘛？当官啊。然后这些人在当官以前呢，我跟现在一样，得去啥？得去基层挂职锻炼一阵。洪武三十年以洪武三十年前后，曾经国子监有一个学生，那一批被送到，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南方，是广东还是云贵那边。然后呢，出事儿了。出事了，这个国子监的学生去了之后，估计是被当地的那个世家大族给做了扣啊，就是我给你行贿啊。当然，历史说没这个过程啊，反正是京城国子监朱元璋下派来的那个知县，去基层干了几年之后，出现了贪污腐败的个人作风问题。但我怀疑是啥呀？就地方行贿受贿，我给你钱，给你钱之后，然后我再去朝廷那儿给你一点儿，然后这个人不就被调走了吗？朱元璋的原意是啥呀？我从中央培养一批干部，然后去地方任地方官，防止地方出现我不知道的事情。结果这个小伙呢，到地方去肯定没有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考验，要么收钱了，要么出现别的事儿了，然后被地方直接给点了。他没被拉拢，他如果被拉拢的话，不至于出事儿。照理说应该给处分，但人朱元璋任就是啥呀？就是明实录有这一条，念其年纪，就是考虑到他年纪比较小啊，就是幼稚，就原谅他了，就没有给处分。如果估计朱元璋也知道，就是你这小孩吧，年纪太小，给你送到地方去呢，你跟那帮地方的老油条，你没玩过人家，你中人家圈套了啊！就像咱刚才提的那个清华的，去苏州那个清华大学生叫啥来着？他原先在清华大学毕业了之后，高材生。也是去南方，去苏州商务局，他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结果呢，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是啥呀？他是扛住了。马湘宇，对，马湘宇，他是啥呀？人家我想把你拉拢到我这个小群体里，结果呢，你不合群儿，不配合，不配合的我就给你打击你，排挤出去的。那排挤你有好几种方法，对吧？让你干活就是不给你提升，然后大家孤立你；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带着你一起去，这就是干点坏事，再带你去嫖娼。我给你送进包房之后，挥手一个电话，我警察就给你带走。啊，他想玩人太容易了，妈的呀！想玩人太容易了。陈行甲也是一个个例。陈行甲也是一个例子，陈行甲不合群嘛，但是陈行甲是地方一把手，地方一把手，他级别够了，级别够了之后，地方干不掉他，得威胁他，但是还不敢动手，啊，你要是再管的话，我雇人我干你，但是他还真不敢动手，但是陈行甲做的就稍微有一点，哎呀，可惜了。官场最厉害的人，我知道的也就是把自己下属弄进去，就是你人不行，我给你弄进去；把同僚送进去的很少，就是大家如果都是县局级的，我把平级的同僚送进去，这种就是很少。陈兴甲竟然能把自己的上级都给弄进去，他为啥后来辞职？ 他后来为啥辞职？这个人确实挑不出毛病，挑不出毛病了。但是他做这个事儿已经就是几千年历史是很少，出不来几个跟孙猴子似的。他把自己上级都弄进去了，那谁还敢用他？请问谁还敢用他？这种人，说实话，他类似于海瑞，他有点像海瑞。但是海瑞的话，谁敢用海瑞啊？你明朝的话，只有嘉靖，在屋里头一猫，谁也看不着我，我用海瑞，剩下哪个人敢用呢？你现在打个比方，大家就是坊间一直说陈英甲可惜了，他不应该辞官，他现在应该重新出山，国家应该把他调到哪儿去？他应该调到中央巡视组，起码应该当个组长，对吧？但是你想想，谁敢调他？你确定中央巡视组就是类似于明朝的锦衣卫？锦衣卫里头就没有坏人吗？这是好事啊，看到了好事 ，thank you。你想想，纪检进去多少领导了？中央巡视组的组长抓进去多少个了？锦衣卫里头的他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干净的。你是领导，你是中央纪检的，你想提陈英甲，但你不得掂量掂量吗？这小子来了之后，别一使劲先把我弄进去，对吧？还有你任何一个人，你说我把陈英甲调过来，判弄到我这个那个队伍里，你这话一说出去，你晚上回家，我估计就有人砸你家玻璃。现在的问题是，就像中医一个理论的人，现在你这个病吧有点太严重了，病太严重，这个时候没办法用猛药，陈英甲就是一剂猛药，这个东西猛药下去容易给人整嘎了。哎呀，耿彦波吧，耿彦波有点名气，但是耿彦波据我看，他并不是类似于海瑞那种，他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人情世故啥的，人家做的还是不错啊，然后做出了一点政绩，也就是这样，知道吗？他在山西大同，搞那个古建筑那套东西，你如果说上头没有人支持你，你那个项目他是做不下来的。就他的人情世故是不差的，陈行甲是真猛，应该组织一个团队，假如国家打个比方，就是咱自己梦想中，国家应该有一个类似于锦衣卫这种机构，锦衣卫镇抚使。是谁？就是把陈英甲找来，然后像马湘宇这种的都招过来，做一个骨干，给一个摆库，然后底下跑腿的用谁呀？你像以前那种的张扣扣知道吗？就是我全家被当地的村霸给灭门了，然后我又把他的一门给灭了，就把这种在基层被村霸呀，或者是地方土豪劣绅欺负过的人，把这种人集中到一起，让他们弄一个锦衣卫组织，那杀伤力是很大的。这就不是嫉恶如仇的问题了。因为我以前特别欣赏谁呀？就是。原先中国公安大学有一个女教授叫吴美锦，她说过一句话，早年经历决定后天性格，就你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幼年时期，你的经历会决定你成年以后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因为这些人早年间经历过一些不那么阳光的人阳光的事情啊，就他们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导致他的性格肯定是就和正常人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和正常人我们可能会有同情心、怜悯心，人本善良嘛，要你下不去手，但这些人没有问题。因为我经历过不好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就无所谓了，杀伐果断，杀伐。李玫瑾，对，李玫瑾那个老太太挺厉害的，她是中国公安大学的。我以为她是搞刑侦的，她实际上是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她这个观点确实好，可以套用在中国的历史书里头。就是为什么汉武帝执政时期，动不动就是夷人家三族灭门，动不动就满门夷三族，或者是一个村、一个镇、一个郡的人给我强迁，因为汉武帝早年经历非常不幸，对吧？我不是嫡长子，我是庶出，我的母亲只是一个美人，然后好不容易我就是皇帝赏识我，干掉了太子，把他扶正了。然后结果窦太后还干政，我当上了皇帝，就将近10年不掌权，周边的世家大族就是作恶，我都是亲眼经历的。然后皇太后、窦太后还要废掉他，因为他早年经历不是特别的美好，所以说导致他后天性格，那就傻，你当初怎么坑我的，我就怎么坑你。你像秦始皇就不行。都说秦始皇暴君，秦始皇不行。秦始皇早年经历没那么恶劣，从外地接过来之后，他后来他就当皇帝了。然后秦国打的基础比较好，就是我接班了之后，他只用了10年时间就统一了六国，就太顺了，太顺了。结果他舍不得杀人。对于统一六国之后那些前朝的贵族世家大族，他一个都没杀。你这怎么行？二世而亡，13岁以前在赵国，那是史书说的，他很惨。你记住，他是秦国那个也算是国王吧，送过来的儿子作为人质的，他在赵国一样好吃好喝好招待。秦国的实力大于赵国啊！秦国是为了防止你赵国说啊，我打你呀，你威胁我，好，我把儿子送到你去。赵国会对秦国送来的皇子，那也算王子吧，或者是皇子，会严刑拷打吗？不会的。你那个史书上说的不见得是真的。蒋经国在苏联，那你真敢联想，也对，哎呀，这不对，不对，不对，蒋经国在苏联是因为蒋介石早年亲苏，他不是说把儿子送到苏联去做人质，是蒋介石本身原先他就是苏联扶持起来的了，在上周好像还提到了一次，蒋介石本身是受到那个孙中山的委派去苏联学习的，然后他在苏联呢，苏联当时对那个国民党是有资助的，中山先生是接受苏联援助的，然后苏联当时给国民党还派了一个军事顾问，叫什么元帅来的？那名我不记得了。那个军事顾问，后期是封元帅了。他的年龄和蒋介石晃上晃下，我忘了是谁大呀，谁小？可能蒋介石比那个苏联苏联顾问还大几岁，还大几岁。两个人在苏联的时候认识，关系非常好。然后蒋介石回来之后组建。黄埔军校包括不是崔可夫吧？你们说这几个名儿好像都不是我，但是我想不起来人名了。蒋介石后来能够组建黄埔军校，然后能任校长，弄不好都是苏联的意思， 都是苏联的意思。包括现在也有这个说法，以前那个我也有这个观点，就是蒋介石北伐，国民党北伐特别的顺，整个过程中实际上苏联一直在背后在支持他，就是为什么东北的冯玉就是西北的冯玉祥啊，他后来他投诚了，他不打了，一直是苏联给他施加压力，否则的话以国民革命军就是国民党当时的实力，他在国内众多军阀他都排不到第一。然后你从南向北统一整个北方，名义上统一，背后肯定是有人支持的。笑红尘哦，好，谢谢笑红尘，谢谢。只不过就是我一直说蒋介石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就是谁帮助我，我就和你接触。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是1927年吧，4·12反革命政变，我就把苏联一脚踢开，因为你已经威胁到我了，你在我的国民党内部又搞了一个组织，蒋介石很厉害，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不叫机会主义，这不叫机会主义，就是历朝历代，哪怕我们在建国这个过程当中也这样，我们也跟苏联接触，也跟美国接触，我们后来1958年还跟苏联掰了呢，对吧？这不叫骑墙，这叫政治手腕儿，这叫政治手腕儿。今天临上班之前有一个咱那个粉丝。老弟，他给我发的信息嘛，最近网上有一个人家讲啥，讲1965年，蒋介石派蒋经国和其他人和我们沟通，谈两岸统一的事情，1965年，但是最后谈崩了，我还跟他说，我说我后来我。我给他回信的时候，我说错了，我说是不是刚解密的？后来寻不对，这个事儿呢，2000年以后实际上就有了，你就有了。不是，蒋介石是很厉害的，蒋介石在1950几年、1960几年，一直到1970几年他去世之前，始终和大陆在联系、探讨，就是台湾统一的问题，不是1965年，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1950几年。蒋 老蒋是有抱负，而且是极好面子的人。他在台北的办公室里头挂的那一张中华民国地图，比咱现在的版图要大得多得多。外蒙古和苏联侵占的我们一些土地，蒋介石是不承认的。蒋介石不承认。当然他没有能力要了，但至少态度上，这是我的。而且蒋介石在二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个规划：如果苏联战败，国民党会借机收复整个远东。他那个地图太夸张了，我看了一眼，他那个地图比明朝的势力范围还要夸张。他把西伯利亚都给占了，西伯利亚改名了，叫鲜卑利亚。确实嘛，确实，西伯利亚的这个锡伯就是从那个锡伯族，不是一个民族吗？他早年间就是鲜卑。老蒋把西伯利亚都划到他那个地图里了，这有机会我得拿呀。当然，就是想得很美好啊，想得很美好。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后呢，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后，美国呢，美国就讨厌蒋介石，因为他这人不听话。你拿了我的钱还不听我指挥，然后美国曾经想放弃蒋介石，然后当时要求蒋介石给蒋介石压力，他说你放弃大小金门，退守台湾，然后承认台湾独立和那个大陆，你就搞对立就完事儿了。那蒋介石不干了， 蒋介石不干，然后才会出现1958年的金门炮击。啊，我们之前是两边是沟通过的，两边一直就是五几年的时候，美国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施加压力，让蒋介石承认民国独立，搞两个国家，然后我们也害怕，就是怕蒋介石坚持不住啊。但是我估计教员也多虑了，你知道吧？蒋介石当年被打到四川，对吧？民国总统打到四川已经打成省长了，蒋介石都没投。他在台湾的时候，他的基础还是挺好的啊。然后老蒋派蒋经国，然后蒋经国找到一个谁呢？当时在香港的一个媒体人叫曹巨人啊，这个人我其实没啥印象，但是这两天有人提起的，是报社记者或者是主编啥的，是一个媒体人。蒋经国找到他，把他偷偷摸摸从香港接到台湾，然后他跟大陆比较熟，让他这从台湾又给他送到大陆来，然后我们两边接触，讨论两岸能不能名义上统一，就是两边当时互相开始谈，然后我们当时也怕嘛，怕那个蒋介石一旦受美国怂恿独立，然后我们开出的条件其实非常好，就是蒋介石只要名义上宣布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你把外交你没有了，外交没有了，剩下你所有的权利全部可以保留，你的军权、你的政权、你的财权全部保留，你的军队只是名义上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你所有的部队的人员任免还有部队你还是自己管理，你跟我没关系。然后那财权不用说了，你台湾你该怎么管怎么管啊。然后我们不向台湾派任何人，然后相反你台湾的官员你可以上大陆来任职。然后当时谈的非常融洽，叫一纲四目，就差不多类似于一国两制这种状态。然后我们蒋介石一直想回大陆，想在大陆有个位置啊，我们唯一的要求是啥呀？你不能回浙江。就是我们当初答应所有蒋介石的条件，你想回大陆没有问题啊，但是唯一的一个条件，你不能回浙江，因为国民党他那个从最长陈诚那个土木系里面，他浙江人太多了啊，你一旦回浙江，你搞兵变怎么办？对吧？浙江沿海好嘛，你本身你占着一个台湾，你后来你再在浙江，你再起义，你再占一个省，这就比较麻烦。就是当初我们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但是你回大陆不能回浙江啊。我们把江西庐山给它划出来了，对吧？你可以去庐山、江西这一块，你想咋玩咋玩，你只要别回浙江就可以。两边谈的非常融洽，谈的非常融洽，谈到一九六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接近于快成了，就1965年的时候，具体细节已经谈成了。然后就是咱们那个国内66年不就是开始运动了吗？运动了，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因为66年当时那种社会状态的话，确实没办法，没有办没就是台湾没法回来，因为66年当时一运动一起来，所有官员的话，就所有人嘛，不光是官员了，开始政审。原先五几年特赦过一遍，那就是台湾想不想回来，老蒋要看你大陆的态度。我们五几年的时候，当时在就是秦城监狱里的一些国民党战犯有陆续放出去的啊，你放国民党战犯的意思就是为了给蒋介石看嘛啊。但是66年的时候运动一起来，所有那个放出去的又给收回来了，重新政审，所有人给我鉴定一遍原先在国民党那边的那个社会关系。哎，这个运动一起来之后，回归这事儿就撂下了。功德林，对呀，哎呀，然后就拖到了七几年， 最后就拖到77年、73年还是75年，但是那个时候，蒋介石和教员的身体都不行了，都不行了，那是最后一次接触，也不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是1982年，82年教员和蒋介石去世了，两边还接触了一下，就是以前跟你们提过，廖承志曾经给蒋经国写过一封信，1982年7月写的，经国武帝，他管蒋经国不叫总统，叫老弟，因为廖承志的父亲是廖仲恺呀，对吧？廖仲恺人家当年是孙中山身边的二号人物，你蒋介石当时只是一个小马仔，人家无论是论年纪、论资历、论辈分，人家都管你叫老弟，我那个他那第一句话那个词儿我还有点印象，哎呀，咫尺之遥，这什么来着？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物，竟于36载。就是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大概是1945年到1949年之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两个人最后见过一次面，之后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廖承志就是一直在我们这边，在级别不高，职位不高，一直在外交部工作，然后82年他出面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但是这个事儿后来被谁给搅和了？被宋美龄，被宋美龄搅了。蒋经国不死，台湾早晚回来，不见得，不见得。首先啊，台湾回归大陆需要两边的一把手，高度的默契，就是当年教员和蒋介石两个人的，他们两个人的政治抱负实际上一样的，就是我所有的国家政策非常接近。蒋介石在台湾搞什么？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在大陆镇压反革命也是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你台湾回归大陆的话，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两边的政治制度得是一样的。知道吗？你打个比方，你说现在台湾为什么不回来？台湾现在是已经是一个西方的那种的资产阶级制度了，对吧？我们是名义上至少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两边的国体不一样，你怎么回归？水火不相容，汉贼不两立啊。蒋介石在的时候，台湾军管戒严，对吧？大陆咱也差不多。咱们也差不多，两边的政治体制是实际上很相近的，然后教员和蒋介石两个人，他们的政治抱负也很相近，所以说当时大家往一起凑合。82年代之后，蒋经国延续了蒋介石的政策，还是高压，一直维持到1988年。但是我们82年之后，我们已经开始转向了，对吧？台湾没先走资之前，我们先走资。我们先走，然后台湾是88年走，台湾的制度不就是包括咱们国内来讲几十年，我们的制度是经常的变的，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有变化，也不是始终70年都一个样子。慎言呢，我发现搞独裁统治的都是高速发展，对吗？我以前一直跟你讲过，整个亚洲高速发展阶段全部都是中央集权，咱不能叫统治，不要叫这个独裁统治，是东亚历史上一个就是中央集权的一个表现。西方呢，因为讨厌就资本家。走资派讨厌中央集权，所以说他们给中央集权模式起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名字，它叫独裁。帝制，包括皇帝帝制，它也是这个意思。一说皇帝就不好，谁跟你说皇帝都不好呢？就像我们给西方的民主制度， 也有一个坏名字，他们就叫那个资本主义，对吧？但是西方嘛，美国他也是觉得，哎，一说叫资本主义啊，钱串子啊不好，然后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叫民主制度，民个屁主啊，对吧？大哥，如果袁世凯称帝成功了，局面会不会比后来的军阀混战强？哎呀，国民的袁世凯称帝呢？这个东西没办法猜测。我对袁世凯的印象挺好，袁世凯是能够维持局面，然后他顺利的，就是没有经过特别巨大的战乱，他就让清朝退位了。就这个人，人情世故办事能力挺强的啊。就中国历朝历代权力更迭的时候都是打呀，但是清朝退位那个阶段相对来讲北方还是很体面的。但是你要是和南方的就是民国政权来比的话，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袁世凯他肯定没有革命思想。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就是现在网上大家都说苏联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因为北方这些军阀吧封建。苏联当时十月革命结束了之后，他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他扶持的也需要是你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说他扶持中华民国，就是支持广东的国民党。因为蒋介石、孙中山他们那一波人，他们是革命的。那你跟袁世凯相比，你们相对来说还是很保守的。特别是你像，东北的张作霖他们，东北的张作霖他们是比较亲日的。你看《少帅》那个电视剧，你应该有印象。当时东北军的衣服的制式和日本的关东军是很像的。基本一样。当时北方有很多军阀势力亲日，但是南方亲苏，那我苏联肯定是借助那个南方打北方啊，对吧？从革命这个角度讲，南方肯定是革命的。袁世凯怎么说呢？他的革命思想肯定没那么强，我只是维持这个国家不要解体，要统一。对外，谁知道啊，他死得早啊，谁知道他未来能干成什么样子。但至少在他死之前那几十年，他做的我觉得挺好啊，我觉得挺好的。萧红尘咋的了？行吧，说点轻松一点的吧。历史那个东西，我现在自己说过的，我现在都觉得有问题，一年一个样。我上次值班完事说有小故事。上次临下班的时候确实说过，但是那个我寻思可能不太体面。烈日灼心，讲讲马湘宇举报事件。之前讲过了，马湘宇都下岗了，还说啥？马湘宇现在直播其实挺好的。马湘宇现在一直播，但马湘宇如果说他还继续上班的话，他没有什么影响，对吧？你在江苏，在苏州的什么商务局，你继续混呗。 大不了单位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就不要露面了。但是他现在在网上，苏州的官方就非常难看，而且马湘宇说过那句话是全国普遍现象，苏州那样，别的地方不那样吗？一样吗？各地的政府都有压力。马红讲一小故事，没法带声，哪那么多带声？啊，讲讲大 A 今年的趋势。讲讲大 A 今年的趋势。哎呀，我昨天看了一下股指期货，股指期货未来一直到八九月份的合约价钱没有变动，也就是说现在 A 股属于垃圾时间。远期合约的目标价格能够决定未来的走势，就是如果说你看好 A 股的话，那三个月六个月之后的合约它应该比现在高啊，对吧？指数应该涨啊。但是现在未来几个月的合约全是现在这个指数，没有任何变化，就证明现在大家对 A 股没有什么信心，既不看空也不看多，垃圾时间。这几天股指基本上不动，股指基本上不动，没什么好办法，弄得我现在都想整点别的了，对吧？因为前两天黄金暴涨，再加上美国内乱，然后我突然觉得，是不是可以搞一下黄金和白银？因为总有一些就是咱粉丝，私下密我说黄金还能不能涨？我的观点是黄金肯定有一波涨势，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你如果在美国，你在特朗普的团队或者在美联储，你有内部消息，咱们可以买。黄金快到头了，黄金没到头呢，黄金还有一波涨势，就是在美国内乱，特朗普在打美联储，对吧？现在特朗普已经大概圈定目标了，他现在动了一些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然后下一步他会动动美国的那个医药行业，会动 CIA 中情局，然后再往上不就是五角大楼和那个美联储了吗？当他动到美联储的时候，黄金会有一波大涨，就是整个世界的货币秩序崩了，那个时候美国会有一波大涨，那关键咱不知道啥时候。我不喜欢买实物黄金，因为那个东西，黄金除了是国与国之间为了货币有一个锚定物，为了增加信心储备黄金以外，它实际上没有，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交易属性了。你会拿黄金去买东西吗？对吧？黄金是有价值，但是老百姓用不上。你去买车，你去买房，你到这儿，我拿了一个金砖，叭往这一拍，我说那个服务员，我买车，服务员会叫保安给你打出去的，对吧？没人收那个东西，拿钱来，因为你那个黄金没法鉴别，现在已经能做出仿黄金这种金属了，颜色、密度都密度不一样，就好像没有黄金沉。那么我就对你说，地下灰色交易，我一直说黄金现在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国家对于金融控制的严了之后，你行贿受贿只能走实体黄金了，但是它在日常交易中没有任何功能，它只能在就是国与国之间，就我们未来和美国摊牌，需要废美元的时候有那么点作用，它会涨。那我既然要是赌它涨的话，我为什么不买纸黄金，我去买期货呀？ 我去买期货，期货还有杠杆，对吧？黄金涨10%，我再加个10倍杠杆，就是翻一番100%，对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就是期货那个东西，你们要玩过的，你知道，期货和股票不一样。股票我可以买了之后拿好几年，它不仅不收我的费用，它每年可能还会给我股息和分红。但是期货那个合约每天都要收手续费，这个咱们是受不了，你拿不了太长时间，拿几天拿一个月还可以，时间长了你受不了。期货一念天堂，对吧？期货容易爆仓，这个太确实是不太适合，就是没有接触过的人千万不要弄。别搞期货，我当时也是那么奉劝大家的，不要搞期货，结局基本上都是爆仓。期货可以上下做，你跟美国赫准跟庄去炒，就是你是看多或者是看空，你早晚会被人家打爆仓的。你做多人家就做空，你做空人家就做多，人家把你的账号给你打爆就完事儿了，这可是不对等的。要是不着急的话，就是买一点股票吧，买一点股票吧，或者是说保险起见的话，你也可以买一点实物黄金，然后等待那一刻到来，然后卖掉它。哎，仅此而已。美国的话，预计1到2年之内肯定就完蛋了，肯定就完蛋了。他现在很多政策是无解的。特朗普打个比方，咱再说点美国事儿吧。就是特朗普前两天为了重振制造业，开始加关税。加的其实很正常，就是对所有国家进口的，从所有国家进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也是金属铝，征收25%的关税。这个做法对不对呢？这肯定对呀，对吧？我们当年在90年代虽然加入 WTO 了，那我们也有关税啊，这是为了保护国内制造业嘛。特朗普做这个事儿做的一点毛病没有，但他做完了之后会有用吗？我推测25年、26年，就今年到明年就完事儿了，我没推到27年，没说那么长，那看他能坚持到啥程度。啊，好事儿，好，看到了，好事儿，谢谢。但实际上，它加到25%还是没有用，撑不到，他撑不到10年。啊，千户讲美国航母被撞了，航母是今天的新闻吧？啊，那我也看到了，航母在埃及，在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北口，被一艘货船撞了。我觉得是故意的啊，这不是咱阴谋论啊，我觉得是故意的。因为网上有一个人发了一下，就是那艘巴拿马籍的那个货轮嘛，发了一下他的卫星的轨迹图。本来那艘船是往哪儿走的？往西北方向走的。啊，然后突然间一个急转弯，就奔那个东南方向，就相当于他原地将近挑了一个头，直挺挺的就奔那个美国航母去了，然后就给美国的杜鲁门号就给撞了。就是咱们用最简单的，你如果在马路上交通肇事了，这个责任谁负责？就是怎么撞的，谁负责的话，你看他车受伤的部位。就可以看得出来，对吧？一般是谁车头被撞了，谁是全责，就是你撞的人家，对不对？ 对吧？我想拿车屁股撞人，我那船不能倒车呀，船正常行驶不能倒车。埃及那艘船是它的右，左前部还是右前部？反正它的侧前方撞的美国航母，这就很明显，货轮撞的航母。而且再看它的轨迹，你好端端的向西北方向走，你为什么要急转弯往回跑？那就奔美国航母去的嘛。巴拿马籍的，哎，巴拿马现在跟谁好不好说？我总觉得巴拿马现在是咱们人，对不对？前两天那个新闻是美国在联合国上说，哎，你中国在巴拿马有没有军事人员？然后我们的外交人员说，我们一直是主张巴拿马的独立自主，就是不回答你。就是很有可能巴拿马现在已经被我们拿下了，因为也是这周还有一个什么新闻挺有意思，巴拿马有5个比较重要的港口，其中有2个港口的主那个所有权就使用权归谁？归香港，归香港的长江集团，就是李嘉诚那个集团，香港和记，李嘉诚长江公司下属企业，然后前两天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打了一个官司，巴拿马把这2个港口的所有权要回来了，就是取消了你香港长江集团的使用权，给他踢出去了。这2个港口现在的使用权，下落不明。你猜回到谁手？你猜？我怀疑。李嘉诚他不是中国人啊，你别看他叫姓李，这是个中国人的名，但他是英国人呢，对吧？他是个香港公司，但他是英国人。我觉着这2个港口应该是被咱们弄过来了，因为我们现在在巴拿马那儿正在跟美国，说白了就是在抢地盘，我们在跟美国抢巴拿马。哎，就是现在我们对美国的攻势是很强的啊！美国杜鲁门为啥被撞啊？他好像他那个意思是啥呀？他在埃及那个位置休整了一下之后，他准备走苏伊士运河，再去也门，就是红海那边去啊。然后结果他还没等进苏伊士运河，就是他可能是想去苏伊士运河，想进去。然后苏伊士运河的北口就是那叫什么什么港，就是他挨撞的那个地方，那儿的那个航运比较拥挤，你不可能有护航编队，然后结果他刚想进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就被那条货轮一拐弯，一个急转弯，咣就给怼了，故意撞的，我怀疑是故意撞的。那他现在能不能去红海还是个问题。我估计八成是去不成了 咱们现在在国际，这也太爽了！哎呦，咱这个不是最爽的，这个只是啥呀？我们稍微使了点手段，对吧？骚扰了你航母一下，也没给你炸沉，对吧？你回去修一修嘛。航母毕竟还是军舰，对吧？撞了一下，也就是破个皮儿，回去修一修，无伤大雅。最近比较大的事儿应该是啥呀？那个就是卢旺达出兵，打刚果金这个确实，我刚开始没在意，但是今天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真假啊，你帮我鉴别一下。说卢旺达都已经打到刚果金的首都金萨上了，这是真的吗？你们看到这个新闻了吗？卢旺达的部队现在在刚果金的，他那是哪个部分？应该是 东南部还是东北部啊？太假了，我也觉得是假。然后他现在在刚果金内部，这是真的，打进他的国土内了，然后还抓了不少外国的雇佣军，这应该也是真的。但是打到首都，我觉得不太可能，刚果金太大了。对呀，刚果金太大了。卢旺达是哪儿训练出来的？他是河北石家庄，步兵学院出来的，还是南京训出来的？不要猜了，是三哥干。这个三哥，这个锅三哥背不了。体弱多病，牛超英来了，好，看到了，牛超英。因为卢旺达现在他的武器，从他的服装，包括他训练时的，哎呀，他现在他在训练的时候，甚至操练的时候，他喊中文呢，你受不了啊！石家庄吧，我记着也是石家庄啊，因为曾经有人说过，他现在就是卢旺达的部队，他在训练和指挥的时候，有的时候说普通话，这个很要命，而且带口音，河北口音，那确实是石家庄出来的。哎呀，那没打到首都，没打到首都，那也还可以吧。说打到首都这个太刺激了啊！你给人灭国这个不像话呀！刚果金大嘛？刚果金我看看，刚果金多大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200多万平方公里，咱们960万1/3不能用，真正能用得300几十万平方公里。刚果金相当于咱们就是整个东南部那么大一块面积啊，那在非洲来讲，那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以前呢，它国内派系比较多，毕竟1亿多人口，好多民族，派系比较多，里面有亲美的，有亲西方的，也有我们的。然后为啥打啊？为啥打？好像也就是在近1年左右的时候，就是亲。就是我们扶持的那一波人好像不太中用，说了不算了。就是以前呢，刚果金乱的时候，我们已经去了啊，去刚果金投资了很多项目，包括帮他们建医院呐、建学校等等。然后我们签了好多协议，开发他的矿产啊。据说啊，我不知道这事准不准，就是刚果金80%的矿产是我们开发的，但是就是。近一年，就今年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的今年年初这段时间，就是刚果金现在掌权的这波人，应该是被西方收买了，还是渗透了？就是他们给我们添乱啊，他们要收回矿权，或者是他不收回矿权的话，他在地面上给你捣乱，就派一波武装分子动不动就打过来呀，抢你点东西呀。对吧？你像去年的话，在南美就不出过这个乐子吗？咱紫金矿业炼完的黄金来了一波武装分子，就给抢走了好几吨。你这受得了吗？对吧？对吧？我到那挣钱去了，我把黄金都炼出来了，他直接拿现成走了啊。然后这回我估计就咱们就不乐意了，对吧？我正常外交手段解决不了啊，那没办法，那就上点强度呗。卢旺达这是铁杆老弟，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打吧，打吧，争取呢，争取，把亲西方那波人都消灭掉啊！因为现在露出来的视频，有几百人的西方雇佣军，那一看就是英美的嘛，已经被抓住了，已经被抓住了。其实，在处理西方雇佣军这上面的话，我们比俄罗斯要好很多，对吧？俄罗斯俄乌战争打得苦嘛，他们发现西方雇佣军的话，有的时候就是就地解决了，就根本就没这人，不知道就杀了。我们还要好很多，我们那是能俘虏的尽量俘虏，俘虏了之后给人家送回去，或者是作为谈判的筹码，或者是你给我拿俩钱儿。我们是跟美国斗，但是不撕破脸。普京那边就不行了，普京那边就不行，那边的都打红眼睛了。 这谁胡说八道，特朗普在中国交的公积金，哈哈，你这个真是，特朗普在中国交公积金，胡说八道。你说那个马斯克他妈在中国有医保，这我信。哎，马斯克挺有意思的啊，马斯克在美国，美国有一种就是破釜沉舟那感觉，就是我大不了我一死，因为他确实被那个死亡威胁了啊，他为了改革，为了变法啊，他把他的资产都已经转移到国内了啊。马斯克最大的那个特斯拉的工厂在上海嘛，这个不用说了。然后马斯克他在美国国内的很多资产他都已经清了，股票啊，还有房产啥的他卖了，据说也转移到国内来了。但他这个转移了多少咱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准不准。但是马斯克他妈在中国，在上海，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吧？啊，那老太太还开了一个抖音号，还开抖音号，还发视频发动态。哎，你这个怎么说呢，站在咱们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很高兴的。但是你站在美国的角度的话，这事儿办的可能就不厚道了吧。对吧，你一个美国人，你把你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啊，你把你企业也扔到国外，然后你把你老妈也弄过去了，你一个人在国内裸官呢，这在咱们这边属于典型的裸官。这个历史啊，你看没有，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以前都是我们这边的当官的干这种事儿，现在美国人他也开始干这事儿了啊，向海外转移资产啊，然后在国内当裸官。有意思。有点意思吧，孩子没来，孩子没来。他孩子太小了啊，他们家那个老大那个年纪他要上中国来可以。但他那个老大他那个男孩后现在不变女孩了吗，啊，你这个女孩马斯克就放弃了，这个我太子已经废了，太子变公主了，你这个，然后他剩下那几个小的因为年纪小还在上学阶段，上学阶段你不能送到中国来念书，啊，也行，没啥不行。哎，咱们也欢迎，别这么，咱们也欢迎。那马斯克，你把你孩子送过来吧，对吧？你看啊，就是刚才提到卢旺达了吗？卢旺达他现在替咱们出兵在打刚果金。你现在就发现就是中国接受黑人留学生的优点了吧？对吧？去年咱经常讲，就是网上有人带节奏，对吧？就是以山东大学为首的一些国家，你不知廉耻。你没有下限的去讨好那个外国留学生，这实际上是国家政策，对吧？现在已经收到效果了，对吧？那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呐，对不对？来的之后培养出来，我们好吃好喝。首先留学生有两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是挣钱。英国有，就是网上经常有段子，英国有不少学校他不喜欢本土的学生。英国一些著名大学的话有一大部分名额是专门留给国外的。曾经有人说过，那你为什么不招本地的，你有钱吗，我招你啊，你一年才能交多少学费啊，对吧？我招一个中国的学生，一年我能挣10万-20万英镑，对吧？你一个那个，打个比方，你是苏格兰、英格兰的，还是哪来的？你威尔士的？你一个穷屌丝，你一年几千块钱英镑你都交不上，对吧？50个或者是好几十个国内学生才能顶一个留学生， 对吧？英国那钱攥着脑袋，那人家那个小算盘扒拉那都好极了，对吧？我学校为了维持我的那个环境，为了维持我的设备，为了研发，我需要钱嘛，我只能从留学生身上弄啊。你本土那老穷学生，你能给我拿多钱？对吧？咱们现在也一样，能现在从非洲到中国来留学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你不知道是哪个那个高官的公子，啊，说不定不是酋长啊，就是部长啊，甚至是一国总统的那个孩子。那你就来吧，对吧？非洲吧，非洲的政治也不是那么的透明啊。非洲的那帮官僚有钱，跟咱们国内贪官一样。啊，人家那个黑人留学生在国内来讲的话，也是花钱如流水。哎，国内留学生招留学生两种，一种是啥？那种有钱的非洲的那个高官的子弟，来了之后上一流大学，啊，上那个好大学985、211，啊，然后还有一批呢，确实也是穷，就是我们为了帮扶巴基斯坦。为了帮扶一些小国，这几个哈萨克斯坦呐、吉尔吉斯斯坦，我们也会有一些名额，就是分给这些就是贫困的留学生。就是我们这都见过，巴基斯坦的留学生，很穷，啊，晚上回不去学校了之后，开房的那个钱都没有，上那个肯德基一直坐到天亮，那学生穷啊，嗯。挣钱这一方面以外，剩下那一方面就是你在中国给他训练出来之后，你再给他送到自己的国家去，他会天然的亲近中国，这个没有办法，对吧？就像我以前一直讲，我说凡是去过美国回来的 90% 他亲美都有问题啊。哎呀，哎呦妈呀！相互讲讲土地回收，哪儿回收土地了？不知道啊。明天还播吗？明天怎么播？明天上班呢。中央，我看看啊，这兄弟问的专业，中央汇金公司合并，没看到这新闻。前后卢旺达会不会成为越南？不会，不会。你说的卢旺达会不会成为越南？那你是说怕以后他会不会像越南一样反水，对吧？就和我们过不去。越南当时是特例，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吧？他当时跟我们关系不好，是因为苏联嘛？这咱之前讲过。社会主义阵营里头，我们不是老大哥。70年代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是苏联的最强势期。越南跟我们关系不好，是苏联搞的鬼。美国撤了嘛？美国撤了嘛？75年，美国已经撤了。美国撤了之后。越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你换成你肯定也会选苏联的。苏联当时多强啊，然后苏联受益越南，他在我们边境给我们施加一点压力，但是最后我们出手呢，也不是说边境线上有压力，是那个越南。出兵柬埔寨，把我们的那个柬埔寨给统一了，然后我们忍不了了，对吧？他要是不出兵柬埔寨的话，我们不会打越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梁白开讲讲东南沿海的产业往云贵川转移。 那个我之前讲过一次，有部分央企，向云贵川内地转移了，但是地方的企业你转不动，你地方企业转不动，因为各个地方的发展不平衡。嗯，国家希望搞一点平衡，但是有一些问题，珠三角、长三角是有钱，但人家企业是民营企业，或者是地方国资委控制的国有企业，你说了不算呢。什么企业能转移？央企，比如上回是广州的，广州中远旗下的集装箱，中集集团，他往内地去转了，这个其实。这个其实挺诧异的，你像集装箱你往内地转它干嘛，那是航运用的，那不管向内地转。哎呀，国家行为，国家行为。目的是好的，可慢慢执行吧，慢慢执行吧。也不是转移阶级矛盾，是那个。把各地的贫富差距平一平，顺便打击一下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个嚣张的气焰。这两个地方现在，哎，就国家指挥不动，你知道吗？国家指挥不动，就是上次我们说的那个是一个典型案例，就国家已经昭告天下了，第十次集采西药全部退出医保，就是医保医疗保险里头就不应该有进口药，结果上海闹了一把。上海现在医保又能开进口药了，这个东西就特别的讨厌。哎，现在这个取到底就是上海和国家现在这个博弈结没结束？不知道，不知道。那你现在你怎么办？你国家现在还不希望像搞一下像那个1949年似的。啊，再次解放上海一下，不太合适。因为啥呀？因为现在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儿，在吸收国外的企业。就是一直我一直以前咋说，就是你如何超过美国，超过美，你把全世界的那个，就包括美国的那个产业吸引过来，就是美国的资本跑到中国来，美国的企业搬到中国来，咱就超过了美国了嘛。现在我们正在做。那你做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过程嘛，对吧？就像把大象放冰箱里头分几步，你把冰箱门打开，把大象放进去，然后再把冰箱门关上。你吸引外资也是这个过程，你把大门先打开，对吧？你对外资敞开，欢迎你进来，然后外资进来了之后，我们再关上门，把外资就是你不能跑了。现在这个阶段正在啥呀？第一步和第二步，就是我把冰箱门打开了，把外资正在往国内吸引。他们确实来了，确实来。昨天的新闻联播还说呢，欧洲的宝马、欧洲的博士集团，你像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就是大型企业，他为了因为中国的制造成本低嘛，他会把他的生产线，就是现在我的主力车型，主力车型生产产量最大的都搬到国内了。比如美国都是啊，咱就别说欧洲了，就美国福特，是福特呀还是谁？是雪佛兰呢？就福特，他把生产线都放到中国来了，然后在中国生产完那个车之后，再卖到美国去，因为他在美国的福特在美国的工厂生产效率太低了，他现在在中国生产汽车，然后运回美国国内再卖。欧洲的一些公司呢？以前是啥呀？生产线挪过来，但是我研发我不会过来，就是我总部不会过来，研发永远在欧洲，你只是生产不研发。但现在有点扛不住了，有点扛不住了，就是博士你们知道吧，就是做汽车配件的，那全还有一个是哪一个类的，博士是世界顶级的汽车零配件企业，还有日本的那个电装，有丰田是世界第一嘛，他的后头配套企业是啥，就是日本电装，也是一个那个世界顶级的零配件公司，现在都搬国内了，都往国内搬，那就完了。当这些企业都进国内的时候，外国就完蛋了，外国就完蛋了。 但是你记住，这个过程中正是敞开大门把外资往内部吸引的时候，你这个时间段你就没法对走资派大打出手，对吧？你现在一动手打击国内的民营企业，利用行政手段的话，那你人家外国就害怕了，对吧？哇，你现在对你本国的企业你就这么干，那你未来会不会对我这么干呢？知道吧？所以说，你现在为了吸引外资，为了和美国竞争，我们现在对于就是东南、上海、广东那边的一些政策呀，或者企业，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你不敢动它，不敢动它。那你我们当年说的最理想的状态，像那个，就像解放初期1950年的人啊，镇压反革命，直接谁不听话，直接打帽子以后就枪毙了就完事了。现在不是那个年代呀，不行啊！你毕竟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了，你和49年刚建国的时候不一样哎呀，你等外资都进来的差不多了，然后美国不行了之后，再下一步再研究吧。那你说这话可能就需要几年了。你感觉英国和美国哪个学明朝比较像？他俩学的都像啊，他俩学的都像啊。好事儿，看到了好事儿，你还刷呢？刘强东做外卖，刘强东做外卖，我知道了。那天我特意从京东上找了一找，我发现京东没有那个，我们家是没有京东外卖。这是啥呀？这是国家利用京东打一下美团儿，对吧？你说美团也是，美团作为一个垄断企业，国家三令五申。不能搞那个独家协议，不能那个垄断，要不屡禁不止，就咋说没有用，对吧？一样上你他现在的那个美团的骑手一样没有医保，一样是第三方，没有任何保障。那你现在国家出手了，对吧？我给你下行政命令，让你自己整改，你不改，对吧？那好，我再扶持一个打你不就结了吗？就用京东呗。美团的佣金大概能抽到30%左右吧，这个水平。京东现在就是它实际上这业务刚开展，但是声势先造出去了。我佣金5%，而且不签独家，你美团的都可以上我这弄来。那一旦它这个成型了之后，就是客户啊，我肯定会用京东，因为我讨厌美团，我讨厌美团。客户家主要是商家。商家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商家转移了，客户一转移，美团自然就死了。其实美团可以打死它，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国内企业嘛。像美团、拼多多那种企业，你注册地是哪儿？你不是开曼群岛，就是英属维京群岛，对吧？你这企业股东架构啥样，鬼知道啊，你知道吗？谁都不知道啊。然后上市也不在国内上市，他上市还是在美国。那这说白了，他除了在中国挣钱，什么事儿都不干。浪味儿没有鲜啊，不对，浪味儿鲜没有浪。好的，浪味儿鲜看到，美团儿啊，百度啊，这个东西，美团就不用说了，美团臭名昭著。然后拼多多也是臭名昭著。国内有两个企业呢，360和百度。你说实话，这两个公司呢，对国内还是有些用的。毕竟周鸿祎他在做那个安全防网络安全，百度是国内现在唯一目前还是就是那个垄断的那个搜索引擎，国家还需要你。但是这两个公司也不是什么太好的玩意儿，你要是往上倒。也不太好，因为你这两个公司也是美国上市公司，你这两个公司的注册地好像也不在国内，对吧？注册地都是在开曼或者是英属维京。 而且最讨厌的是啥呀？最讨厌的是啥呀？你百度，你就做你的搜索引擎就行了，对吧？你研究不出来那个 AI 啊，他不是研究不出来，他是不研究啊。因为李彦宏臭不要脸，他说：“哎呀，开源的就没有闭源的好。”他为什么讨厌开源？开源就意味着你不能垄断了。他想做闭源的，然后靠这个挣钱。哎，你一搜医院，啪，莆田，谁现在看病敢搜百度啊？那不死定了吗？对吧？周鸿祎有一个问题，周鸿祎的话，你作为360来讲，现在国家对你还是认可的。然后他也搞那个互联网金融，百度有杜小满，360有360金条还是借条啊？也。都有点不务正业。哎呀，下一步啊，你像这种公司呢，最好国家再弄出一个新兴的企业，然后通过市场行为合理合法的给他打死。雁门关参将哦，好，看到雁门关参将 ，thank you。来钱快是。就我就纳闷儿啊，就是互联网公司，它理论上讲它是不应该从事金融业的，咱就不行把它那金融牌照收了，说不定。哎，360现在已经没人用了。没人用了，现在的病毒没有那么多了。早年间呢，就是其实周鸿祎当年做360吧，他也是为了挣钱。当年杀毒市场上有卡巴斯基，有那个金山，有金山毒霸，还有等等等等，然后大家互相做病毒啊，互相攻击，不亦乐乎。因为2000年以前，当时那个系统是 Windows 98。Windows 98那个系统有问题。我刚开始接触电脑的时候，我跟我们同学特意学如何装操作系统，就是你装 Windows 98需要特意去学，我哥们儿是花钱学的。装完系统之后拿光盘先装主板驱动，还得先装主板的主程序，北桥还是南桥的主芯片，然后装声卡，装显卡，再装其他的驱动，乱七八糟。你如果顺序装的不好了，这系统装完就不好使啊。 Windows 系统很少有能用一年的，你知道吗？几个月就得重装，就98。然后当时的病毒就多啊，我印象里的什么什么红毛熊猫烧香啥的都那个时代的2000年前后啊。然后杀毒软件互相攻击，360出来了之后呢，它免费的目的是啥？我以免费垄断市场，它这纯资本行为，就是我免费提供杀毒，然后我把市场上所有的杀毒软件全部消灭掉。消灭掉之后我不就垄断了吗？不就统一了吗？360真正这360后来出名了之后，他马上就上市。周鸿祎当时也是一个前串的，你知道吗？他不一定多懂技术，但是他是懂金融的，他去美国上市了。他去美国上市了，上市了之后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360是把杀毒软件都消灭掉了，但他突然发现市面上没病毒了。有人像金山呢，或者是卡巴斯基，我不做杀毒软件之后我也不做病毒，你360没得杀。特别是啥，特别是2000年之后 Windows XP 出来了。 Windows XP 出来之后 XP 的那个漏洞比较少，比较稳定。他没有他杀了之后，结果他的股票在美国市场上反响特别差。你没有发展的那个，你没有利润，对吧？你没有前途。结果他在美国上市之后反应特别不好啊，最后混了好几年，越混越回旋，对吧？360只是作为一个电脑整理软件，根本没有来钱的那个渠道啊。最后他在美国退市了又回来了嘛。回来也是为了圈钱，回来也是为了圈钱。他那360浏览器我用过，还行吧。 小鸟壁纸，小鸟壁纸是360搞的，那不是病毒吗？那不是病毒吗？360和百度最讨厌的是啥？我装一个软件，等我装完了之后，桌面满了，就这种，对吧？满一赠十，恨死你。嗯，他说他杀毒，但他比病毒都翻身，这个东西是最讨厌的。就全对全家桶，百度全家桶啊，360全家桶，真的是太恨人了。合法病毒啊，对，合法的病毒。前后讲讲吕端，讲不了，讲不了。哎呀，小故事，不讲了，那个不讲了。讲那个小故事不太体面，讲讲，那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吧，就是起因是啥？起因就是哥们儿说，就是山东嘛，明杠好，明杠杠看到了，不用跟着凑热闹。就那天有一个老弟问我，山东你像东营啊还有南山那些地方的企业啊，官府就能出红头文件跟你跟那个地方人说，你不准说我们这些企业的坏话，你要是敢说的话，我肯定是严惩不贷。然后我们就猜，我说山东有什么地面上有什么就是世家大族是啥的，怎么根儿这么硬吗？然后让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就因为我不知道山东有什么特别厉害的角色啊，然后他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以前我们曾经说过，就是云南的孙小果，对吧？就是孙小果他为什么他一个死刑犯后来能被捞出来啊？因为从公开的数据看的话，他父母公开的父母肯定没这个能量，对吧？他那个爹还是一个派出所所长，这个不可能捞一个死刑犯的嘛。但是后来呢，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孙小果的那个爹是不是干爹，是后爸。孙小果那个就派出所所长那是他后爸啊，他母亲实际上是离异啊，后患的那个丈夫。他的原配就是孙小果的生父啊，他的亲生父亲姓李，记住姓李，是南京军区的，我忘了是南京军区的副司令啊，还是南京军区的第一政委嘛？第一政委，级别不低，但是你记住啊，这里头有一个事情，你听听挺有意思的，就是孙小果姓孙。但是他的亲生父亲姓李，这个有意思吧？啊，半生扶手半邪乎，好，看到，谢谢。这就有意思，他为啥不姓李？他姓孙，但是孙小果他妈姓孙。就是啥意思？就是他这个亲生父亲姓李的那个，就是军区副司令这个级别的，实际上是上门的女婿。上门的女婿，就是他和谁很像啊？跟那个王石很像。就是我当年是上门女婿，靠老丈人家的力量混到了南京军区副司令这个级别，然后后来因为可能是过得压抑呗，就离了。然后儿子随的根本没随自己姓，你想想，儿子都不随自己姓，那肯定日子过得不是那么的和谐，肯定很压抑。然后离了，然后你从这个消息，你应该就知道孙小果后来能从死刑犯给捞出来，靠的是谁？靠的是娘家的力量，孙小果的姥爷厉害，他姥爷能把他的女婿 提到军区副司令这个级别，你想想啥级别。嗯，原先云南省一把手，好像是他姥爷，他就是孙小果的姥爷，还有他的就是他妈的父亲和他妈的大爷，应该是兄弟俩，在云南省是级别很高，是原先云南省的前省委书记，前省委书记。嗯，而且还是兄弟俩，都在云南省，级别非常高。但是你记住，这个级别也不足以把一个死刑犯直接就捞出来。嗯，再往上还有人啊，对了，就孙元果的姥爷好像是云南省的一把手，云南省省委书记。然后就是他姥爷的亲兄弟的哥吧，啊，在京城叫姓孙，网上说叫孙岳飞的岳，叫孙岳。嗯，在京城里头，嗯，是原先周总理的贴身秘书。嗯，在国务院工作。就是人家是朝廷里面有人。你要说在地方上有人的话，不至于判死你是捞不回来的。这个东西就让你想起来就是西游记了没，地方上的小妖倒啊倒啊倒，就倒到凌霄宝殿上去，不一定是哪位神仙的坐骑啊、童子啊、尿壶啊，就这种性质的。跟就是西游记是真好看去吧兄弟。嗯，写的都是真事儿。能把一个死刑犯捞上来，嗯，我看看啊，这不唠这个了，换换别的吧。看看楚军都督同志说的啥。他说发现核心思想类的书籍七八年以前跟七八年之后的内容不一样。那肯定啊，嗯，七八年以后路线变了。啊，左文香，谢谢。行了，一会儿下了。哎呀，不要瞎打字了，不要瞎打字了。哎，讲讲迁都。迁都当年我说这是一件好事，但目前看执行的太慢了。哎呀，国家太大了，无论是执行什么政策都需要好几年，一腾啊一腾啊。讲讲乌尔善，哎呀，乌尔善现在不是被曝光了吗，他有可能就是受美国什么国际开发署资助的那一波人。嗯，他们有一个小群体是专门搞就是蒙古自治的，嗯，小组织。就跟咱上周说的伪满洲国啊，伪满洲国说哪百年的东西了，竟然在东北还有组织啊，想搞满蒙自治，哎，拉倒了。现在呢有一个啥好啥现象非常让人开心呢，就是去年我好像提过一嘴，我说我们的媒体，我们的那个院线被资本控制了。就以前电影院为什么烂片多，对吧，电影院一到过年的时候就给你看那个减肥片啊，看满江红这种垃圾，因为整个院线被资本控制了。拍片的投资方本身就是院线，比如像万达院线，就国内有好几个院线啊，他们本身是院线，然后他本身还是投资方，他们去拍片， 那你想想，他们拍片肯定给，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肯定会给自己的片让道啊，因为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出不去，电视台都，中央电视台都休息了，没有什么节目可看，你只能去看电影，就去躺着挣钱。然后从今年明显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院线被国家控制了，院线被国家控制了。今年排了几个片儿。发现《封神》和那个沃尔善那个东西，沃尔善拍的《封神》吧，发现不好了之后，马上把他拍片就调低了。以前不行，以前《满江红》不管多么烂，就是贾玲减肥有多么差，不管就是拍，因为这个片儿，你像《猫眼》，万达，我本身就是院线和卖票的啊，然后我不给自己，他们就是投资方，这电影有我股份呢，那我不给自己拍，给别人拍，我不有病吗？然后今年这个现象不存在了，所有电影给那个哪吒二让道。我刚开始不相信哪吒能到100亿，现在好像已经过了吧？我看还得涨，因为什么？因为这背后有国家在操纵。正常那个片儿拍了那个放了7天10天了之后，应该就换下一波了。不换，现在院线还是80%的拍片率，就是你现在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你想看别的没有？然后国家推上外国去推，当然外国的话，他也抵制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一是输出中国文化，另外一个你这个东西是反走资派的，对吧？你现在呼唤什么打破垄断呐，打破阶级这个东西不好啊，外国实际上抵制哪吒二的，但是你外国抵制的话，我对等报复，我对等报复。你美国队长现在四不要上映吗？啊，现在就地方院线出了一个啥损招呢？我估计背后都是有那个，背后应该都是有人指使的，就是，美国首先美国队长四我不给你拍片儿，那你现在有人说我想看美国队长四怎么办？好，我把这个厅卖哪吒四的票，卖哪吒二的票。就是我卖哪吒二可以免费看那个免费看美国队长，最后计票房的时候肯定是计到那个哪吒二上，对吧？啊，是指导，对，应该叫指导，不应该叫指使。哎呀，哥说话这个词儿确实是偏负面，刷票房啊，对吧？往年。你想想，往年《满江红》和减肥片，他们是怎么刷票房的？半夜11点给你，11点半给你拍一场，啊，12点就放完了，哪有人看呢？但是票房就出来了，那票房不就这么刷的吗？然后今年他们为了抵制《哪吒二》票房，他们干了一件啥事儿啊？就是前两天爆了嘛，院线还得放，你不放不行，但是我拿手写票，不计入电脑系统，这个票就相当于票房丢了，就丢票房。但是刚才我说的这招，院线那太狠了，太狠了！卖着哪吒二的票啊，然后让你看美国队长四，而且你一问都是个人行为，个人行为。我那个那天看的是也是抖音上的，也是本身人家就做影院的啊，他就说你现在的话，有人要看那个美国队长四怎么办？好，哪吒二特别场，你就看吧，对吧？你买了哪吒二的票，哪吒二你爱看不看？完了你凭哪吒二的票可以免费看美国队长四，哎，那你美国队长四那个票卖哪跌呢？那就没得卖了，反正最后票房都计入到哪吒二。那你要照这么整的话，再过2礼拜哪吒二能过200亿。现在呀，这就不是说那个中美文化之间的那个较量了。现在是国家现在在整合国内的院线，就是以前咱不说嘛，国内国家对于就是电影院这个东西已经控制不住了。以前国家，你像教员那个时期的话，对于文艺界，对于媒体怎么控制呢？对吧？你这个片儿所有的电影的话，你得送到就蓝屏女士当时主要管那个所有的片儿，我得过审。 片儿如果不行的话，当时就下架，整不好的话还得拍出专门出一个那个人民日报还得出个头版头条，还得批你一顿，对吧？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类的，对吧？还得埋汰你一顿。然后当时所有的电影全部都是国产大厂，对吧？那八一厂、北京厂或者是长春厂，对吧？人家国企拍出来的肯定都过硬，带有意识形态的，然后全国的院线就放，那时候没有私人院线的。现在乱不就是因为院线全私有化了吗？但是去年的时候咱们提到了吗？去年年底24年年底第四轮巡视的主要就是文艺界，央视、央广还有什么各个日报啥的，主要巡视的就是那个媒体。那么你发审委啊或者是这些东西你管不管？你说不定也查了。查了之后呢，片儿这个哪吒二这个片儿本身就是喂的这点醋包的这个饺子啊，对吧？那个导演就叫饺子，然后嘛他后头肯定有醋，你就不用想啊，后头肯定有一大盘醋，然后你去给我拍这个片儿啊，然后国家觉得这个片儿行，那我就推啊，你片儿不行，那咱就换下一个啊。然后院线是怎么控制的？这个东西咱不知道啊，因为院线名义上现在你不是去什么工人文化宫啊，或者是去什么青少年宫看的，你还是去商业院线看的。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你怎么强制院线去拍这个片儿？国家下红头文件，可以吗？理论上讲可以。因为毕竟的话，你这个影片播放的，你也是传媒嘛，你也受国家指导，给你下红头文件，哎，告你增加拍片率。还有一个啥呀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也有关系啊。这个东西，就是咱们一说一听，就是国内院线第一是谁？是万达，王健林的，啊，王健林的。然后你没发现王健林这几年的话，国家忙着在追债嘛？就是健林呐，你这地产，你欠的钱，你毕竟做房地产的，欠的钱都多啊。王健林也一样，然后国家一直在逼债啊，健林还钱。然后王健林现在把万达已经卖了，万达被谁收了？万达卖了，卖了之后是不是卖给国家队了？这就不好说。建林可以，而中国那些地产商里头，我对王建林评价最高。我因为我当时说过，我说除了国字头的，比如像那个招商地产或者万科地产那种国字头的，那没办法让你破产。剩下民营地产商，除万达以外，全部都得破产。啊，你看许别泰不就进去了吗？然后碧桂园现在是生不如死，万达管咋地？人家把资产一卖的话，他起码说账能还上。还可以。那你看咱那个老弟说的小县城哪吒拍片十多场，剩下其他片子一共就两三场，这些东西吧，你要说没有行政干预，我是不信。建林呢，我们那个王建林不至于那个一无所有啊，还能剩点啊，看着比咱一般人还要强烈多得多啊。哪吒二比流浪地球要好得多，怎么说呢？你要说光看特效，那你说流浪地球的特效肯定要比哪吒二的那个要难度高一点。但你要说输出意识形态，你要输出文化的话，都大同小异，都是中国文化，都是中国传说，那个是中国科幻。但是你要是作为意识形态输出了的话，流浪地球有吗？没有，你就是人类拯救地球而已嘛，你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但是哪吒二里头有啊。反权威反霸权，然后你把正面人物突然大家都以为的正面人物突然变成坏人了，差这个东西那里头内容就多了。 哎，《流浪地球》有什么意识形态输出吗？那是中国文化输出啊，就是我中国科技强，我救世了。原先是美国拯救世界，现在是中国拯救世界。做过万达的乙方，哎呀，万达这不比万科强很多吗？万科前两天，哎，你们这好像刚才还谁问我的？万科前两天报个新闻，万科都不这公司啊，账不行，都要破产了。然后谁出手给救了呢？深圳地铁出手给注资28亿，拉了万科一把。要不然那个公司吧，都可以破产了。但是国家对于万科来说，我不管，因为万科它不是，万科是不是央企？它不应该算央企，它应该算深圳国资委，就是地方国企，是你深圳的企业。你当初搞这个企业，你卖，你像深圳的地多贵，深圳的房子多贵，你应该知道，对吧？跟北上广一个样，你深圳房子卖那么贵，你万科。万科这么多年啊，结果现在你窟窿补不上了，还赔钱，你自己反思去吧。国家没法查，你一查的话，整个深圳、广东那边人都得进去。许必泰抓进去的话，就广东就已经是都已经乱了。你再抓万科，我的天！王石也不是啥好人。王石不就典型的上门女婿嘛，对吧？去年的时候，你要说他，我又想起来了，我总每次总愿意提王石，典型的上门女婿啊，典型上小伙儿长小年轻的时候长得确实挺精神，而且出身不低，人家爹可能是也是铁路哪个地方的小领导，但是人老丈人厉害呀，人老丈人是那个老丈人王宁是广东省省委副书记，当年。他娶那媳妇儿原先好像叫王什么慧儿，但是后来一看到那个照片，知道他为啥王石要娶一个小年轻的那小老婆。他原先那个媳妇儿吧，长得不好看，就是上门女婿不那么好干呢。媳妇儿长得还丑，据说脾气还不好，对吧？你王石的今天都是我给的，没有我爹的话，哪有你万科的今天呢？就是王石就受气呀。受气，后来那个就是不回家，在外头就是就和这个就是独立女性田朴珺就认识了实际上就是搞旅游陪游，实际上就是陪游出身，然后两个人一直不敢公开，什么时候公开的你知道吗？2012年，为啥2012年敢公开了？因为他老丈人躺床上不能动了，他老丈人，但凡能说话，他都不敢把那个田朴珺领家去。2012年，就是他老丈人不能动了，躺炕了，然后他离了，离了，娶了个小的。2013年，他老丈人就死了，都是这个套路。就是你市面上你能看到的大人物，哪有几个说好人呢？你知道我这些对，就说实话，你这话说的对。你知道王石，你知道他那么多年怎么过来的？上门女婿很难当啊，天天挨骂，家暴宁肯去爬喜马拉雅山几个月，在西藏高原上不下来，也不回家。你以为他真爱爬山吗？不见得，就是不想回家。哎，妈呀，11点了！哎呀，休息了，休息了。明天我找那个北京那几个铁子，我问问他。 明杠暗杠，你这你什么时候弄上来的？明杠暗杠，哎呀，左文香好事儿，卢龙节度留后，还有专解元朝疑难杂症，这个行家组合。谢谢啊，这剩下的老弟我就不挨个念了，谢谢啊，谢谢。嗯，退朝吧，退朝，等消息下回直播。拜拜拜拜。